系好快，今日咧焦点咧好快就会知道噶啦。听日再见， 拜拜。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七点半，而家由陈宇轩报道新闻。江西发生涉及港人家庭的车祸，四名港人两死两伤，丧生的包括揸车的父亲和儿子，而妈妈和女就受伤，目前情况稳定。特区驻粤办已经派出两名的人员到当地协助，并即时透过入境处联络港人的家属，继续积极跟进事件，和家属保持联络，提供一切可行的协助。委内瑞拉总统选举争取连任的查韦斯和反对党领袖卡普里莱斯先后在首都加拉加斯投票，投票预定在本港时间今朝六点半结束。58岁的查韦斯在基层社区的票站投票，表示会接受大选的结果，而40岁的卡普里莱斯在高尚住宅区投票的时候受到大批的支持者欢迎。他表示假如当选会延续查韦斯的纾困政策，但会管理得更好，强调会尊重人民的意愿。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警察总部遭受到汽车炸弹袭击，至少有一人死亡，多人受伤。官方的通讯社报道，警察总部停车场内一架汽车发生爆炸，一名警察当场死亡，另外亦有人受伤。警察总部建筑物受损，有汽车被炸毁。目击者说，爆炸之后听到猛烈的枪声。武装分子上个月的26号袭击武装部队的总部，导致四名的警卫丧生。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多云，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 78%。 以及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DBC 新闻早上七点至晚上十二点，逢搭正及搭半播出。 Now 新闻台是本台的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你立广告 顶住条数， 我哋 DBC 无以为报， 坚持继续 good show。 D 一百民声起义分类广告，靠晒你哋啦！ 何小姐多谢 DBC 讲真话，代市民发声，继续努力。 许言日言乖孙 ，DBC 嘅声音会永远陪伴你哋成长，无言感激大班同埋佢嘅员工。 德哥话全力撑 DBC 各员工，梁振英你仲唔落台？趁早落台跌得冇咁惨啊 ！Johnny 支持 DBC 全体员工继续做好 DBC， 永远永远为全港市民发声。 梁伟伦100%支持 DBC。 Bunny 话反洗脑撑 DBC， 继续努力为民发声。 刘先生支持 DBC， 支持大小班。 宋小姐多谢 DBC 全力支持大班，继续为香港人发声，争取民主同埋公义，加油 ！JD 话支持 DBC， 支持民主，希望泛民可以放下分歧，团结再合作。 一百一百，一呼百应 ，DBC 继续打拼。 D 一百民声起义广告热线22971818， 登入 DBC Facebook 专业浏览详情，下载表格， 或者去深水埗同鲗鱼涌 Ideal Radio 数码收音机专门店索取表格。 18181呼百应 ，DBC 继续打拼。 楼下火烛啊！ 咦，系咁即刻行楼梯走啊！记得带锁匙、手提电话同毛巾。 楼梯好大烟啊！ 快啲用毛巾掩住口鼻，捂低身去另一条楼梯啊！ 呢边都好大烟啊！ 咁翻入屋安全啲，好彩又带锁匙咋！ 快啲用胶纸同毛巾封住门啦，打开向街嘅窗，再坐低打999。 消防员啊，入面有冇人啊？ 消防员嚟救我哋啦 ！DBC 通识，分分钟为你增值，全球化。 北极冰层面积再下降。在33年前， 人类开始用人造卫星监察北极在夏季的冰层面积，直至监测温室效应对北极的影响的。今年的9月，监察北极的人造卫星是首次测到北极的冰层面积是低过400万平方公里。这个数字不单止破了2007年8月的纪录，亦都是33年以来第一次是低过400万平方公里的。但这个数字亦都是低过过去33年以来平均冰层面积的 50%。现在科学家就正进一步分析过去这么多年北极冰层面积的卫星数据，看看又是不是反映了地球气候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的。 DBC 通识，分分钟为你增值。你听紧嘅系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以及 DBC 二台数码大家台联合广播。本节目通过数码广播、 捞571至577台、iTunes、 苹果爽报网页同 Apps 以及互联网作多媒体全球直播。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嘅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家富、林毓华。 早晨，早晨，7:36，小班早晨，大班就休息啊。 大班咧、就当然咧，佢同我讲就话，喂，我呢个放完假翻嚟，帮佢开做朝头早做住一两日先啦，睇下听日咧 九号啊， 有冇啲咩嘅进一步嘅消息？因为佢毕竟咧，佢真系有法院嘅禁制令咧，就仲喺身嘅吓。咁啊，有个禁制令喺度咧，其实就即系始终对佢讲嘢开台咧，都多多少少啲影响。不过我喺外地咧，听佢做节目就冇乜影响。甚至有一次都吓到我，真系想打长途电话翻嚟，即系问到关于 DBC 嘅一啲嘅内部嘅管理问题。咁但系因为咧， 终于欲言又止啊！ 佢买佢就话：哦，呢个系关于DBC 里边啊，如果员工问佢关于啲伙计嘅问题，咁佢可以喺呢个角度去讲。咁其实就真系都。佢都相当醒目嘅吓， 掟个弯掟得几靓啊！ 嗱，我就离开咗，唔知点解即系近呢几年啦，我离开香港咧，嗰几日咧，其实发生嘅事确实好似即系恍如隔世。 系 阿林伯，我就系10月1日国庆嗰一天咧，做完即系为几啊为十几队啦，嗰日就唔系几啊队，9月30日即系几啊队啦，几啊队嘅新人。咁啊，11日就做完10多队嘅新人，咁啊夜晚咧就赶10点几班机咧就飞去台北。 系， 咁当时咧我经过昂船洲大桥，我大概8:08，系九点烟花开始咗啦，9点过后， 哦嗰时意外已经发生咗啦， 意外嗱，我而家唔系讲海难呢件事，即系我系讲紧啲执法嘅差人，嗱，你知道如果你行揸车经昂船洲大桥八号干线入机场咧，嗰条昂船洲大桥暗斜上去嗰度咪好阔嘅，咁通常喺昂船洲大桥或者青马大桥咧，一有烟花咧，就警方一定有一啲即系警察嗰啲铁马咧，就维持嗰度，唔好俾啲车停喺度影， 或者唔好慢车都 唔好 啦， 系啦，我见到个现象啊，林伯 系。 啊！我通常咧同啲女咧，即系讲古仔咧，就会俾几个答案去拣啊！如果我睇到啲乜啦，咁啊，即系增加佢嘅吸引力。我啊谂唔到三个答案，我只系谂到两个答案啫。OK， 第一个系咩啊？ 第一个咧就系佢哋咧就叫人哋唔好喺度影相啦。 系 有个铁马吓、啊，就停咗落嚟， 嗯， 就对住烟花系咁影。 嗱、 我暗斜 系 啦，我你知道嗰度暗斜上去可以离远已经望到佢噶啦嘛。我一路嗰度嘅路程差唔多有几 秒 钟 啦， 半分钟啊，因为慢慢上咧，远远可以见到佢。 系， 我以为佢啊影，原来我望翻你后边，真系烟花开始咗。 系， 呢个第一个答案。 第二个答案又见到个铁马咧揸住个车， 嗯， 左手攞太，即系攞住，右手揸住个电话，跟住仲望住一烟花。 哇！ 你拣边个？ 拣边个？咩意思啊？拣乜嘢？ 你拣边一个正确答案啊？即系第一个答案啱嘅啫。你拣边个答案？ 唔系先，你个问题我都唔知道你问乜嘢，根本就 哇！你真系未瞓醒啊！ 我未瞓醒，你讲，你讲再讲一次。你话你讲古仔，通常啊俾你个。 唔好意思啊，林伯，即系对你唔尊重 啊。 其实你今日只眼擘得好大，比起礼拜六朝头早有时擘得仲大，对住我。 系咯，呢个问题乜嘢？ 个问题，我话我经过见到有个警长， 啊、 第一咧就系、是、自叫人哋唔好影佢自己攞相机，攞个 iPhone 系咁影，我睇到佢。第二咧就 系、 是、有个铁马揸住、左手揸住太吓、啊，即系嘅个电单车头啦、右手揸住个电话，仲望佢后边慢慢咁嘅路准备。埋去摆低嘅车就揸住电话讲电话，你话边一样啊？ 唔系嗱，你都啊，你都 边一样？我见到边一样啊？即系啊，林， 你见到边一样？ 系啊，我揸，我见到 你，我知道你咁样，我唔系你 啊，大佬啊，林伯，林伯，你可唔可以做嘢开心啲嘅啫？即系话，我见到一个咁嘅景，两个景象都唔好啦，系咪啊？执法人员嚟噶嘛， 吓， 两个都唔啱啦，系咪？边一个你见到真实嘅？真实答案 是什么？真实答 案是、啊、即是我见到， 我梗系希望你见到的是第二种，就不是第一种啦。 点解呢？ 嗱，因为第二种有可能佢系执紧勤咧，系单手，然后揸紧呢个电话去讲嘢。我觉得咧，我哋嘅系警队嘅交通嗰啲系人员咧系冇问题噶，啊！我希望系执紧勤啦。如果见到第一种，我梗系嬲啦，你明啊？如果系咧，我就话咧，郑家富咧，你应该咧即刻报警投诉佢。 其实我是有一个冲动的，不过因为我就嚟上唔到机啊，我的车要尽快揸去机场上机。 啊， 答案就是你最唔想见到嗰种， 系 就即系佢停咗喺度，系有一个度影紧相， 嗯， 影紧烟花， 系 嗱。但系第二个答案咧，对于你俾到热理由咧，其实都唔好啱。如果佢执紧勤咧，佢应该停低嘅车打电话 的。 吓，不过咧，因为呢我作出嚟嘅啫，唔好屈佢啦，即系唔使到。讨论啦，但系即系你会见到咧，我哋而家啲执法，我点解咁啊讲呢个为先咧？ 第二个都冇乜可能啊，知唔知啊？我哋嘅系诶警队咧个设备好先进嘅， 唔好话 佢哋可以系免携式系可以通话嘅。 咁有时啲嘢系冇乜嘢唔可能发生，不过既然系我作出嚟嘅就无谓讲啦。呢样第二个，但第一个系真实嘅。嗱、呢一样咧就俾我反映到陈茂波，我喺又喺外地听到呢个消息，就话佢醉，即系涉嫌醉驾、酒后驾驶一定系噶啦。酒后相信冇乜问题，即系相信苹果唔会屈佢噶，佢都自己承认咗啦，出咗个声明， 片段一啲都唔会讲大话，就系佢系违规， 佢自己出声明一转。咁你会见到咧，其实我哋而家嘅政府部门就系上上下下咧，对于呢啲法律。自己本身作为一个执法者又好，作为一个局长又好咧，似乎就唔系太过能够避忌一啲令人哋觉得喂睇上去都唔好睇。你叫啲人唔好喺昂船洲大桥停低架车影烟花，你自己着住吓执法，你作为执法者停低嘅喺度，你又唔系执法紧，你自己系为咁影个烟花。我觉得咁就真系俾人睇到系相当难睇。我谂嗱，希望警方听到咧， 你都要系犯告解先啦，即系你咧就就住，因为你冇提早去呢个机场，同埋你冇因为咁而有时间 报警 咧， 机场都要报告解啊！ 喂， 梗 要啦，你因为第一而引致到第二，你冇时间去打电话投诉，你明啊？ 喂，咁你呢个逻辑咧？ 啊 即系都，我多谢你告诫我啦。我下次我早少少去机， 梗系啦，梗系要咁做啦，系嘛？ 不过咧，呢个逻辑咧，对于我嚟讲咧，通常都系第二咧。嗱咁啦，即系其实咧，对警方呢一个执法咧，警方听到的话咧，佢其实嗰日系嗰度四五个警察嘅， 系 佢哋知嘅。 嗯， 即系如果佢要做一个内部调查，当然咧你好难。你就算当然 我希望佢冇将呢啲图片咧就上 Facebook 啦。如果咪又断正又真系 佢上 Facebook， 佢话嗰人唔系执紧勤啦，大家。不过咁啦，嗱呢一个咧就事小，我只系想带出咧，一阵间我哋都可以详细讲讲梁爱诗吓、作为基本法委员会点样践踏我哋。法官嘅尊严 系， 同埋我哋 大是大非都要倾啦。但 系呢个大是大非就真系、 网上嘅朋友咧就讲啦，佢话：，唉，大班大镬啦！ 点啊点啊！ 第一单新型嘅系沙士疑似个案出现咗啦、由沙地传入，希望冇事啦。由高永文同埋战英领导对 赴这场战役凶多吉少啦。希望大家呢自求多福。唉，真係。 唔係啦，呢一單呢我觉得係真係一听落呢新沙士集讲。你哋你同阿大班都傾咗好耐啦，我觉得呢一單呢即係確实医管局唔可以掉以轻心，否则嘅话呢就即係等于当年煲醋掉以轻心一样嘅啫。咁所以呢 我自己觉得呢即係一單嚟咗啦，究竟会医管局点样处理隔离呢，当年呢我都係呢个沙士嘅即係专责委员会其中一个委员，13个其中一个。我哋当时最大嘅一个即係了解呢就係点解威远咁大镬呢，就係嗰个隔离嘅措施做得相当差，同埋係开头呢跟住殺咗即係措手不及。点解譬如话呢个玛丽啦或者伊利莎白医院问题唔系太多，特别係玛丽医院。咁就因为玛丽医院整体我哋当时嘅估计，当时就係周一岳就做呢个 CEO 嘅玛丽当时就係。所以周一岳上嚟俾口供嘅时候呢，我哋有比较之下呢就发觉即係佢俾 我印象之中好似周一岳冇做过玛丽医院嘅一哥。 佢係 咩呀，伊利莎白㗎嘛。 咁可能我记错，转系呢两间其中一间。即係比较冇问题喺伊利莎白医院。你啱你啱，对唔住你未你冇你瞓你瞓得好 清醒。工作係監聽㗎嘛，即使大班小班都觉得照監聽㗎，真係呀。 係即係啱，所以呢就应该啦，我估即係我想带出题目就係医院如果能够有一个比较清晰同埋有系统同埋可靠性嘅一个隔离措施的话呢，由一开始做起，你要宜紧不宜松，呢个呢就係即係令到新嘅沙士，因为新沙士呢究竟嘅杀伤力几大呢， 唔知㗎，真係 我相信大，因为佢会唔会变种呢亦都唔知 道。所以咁讲呢，我哋可能都安心啲，今次呢一个疑似嘅病童呢係喺呢个係玛丽医院隔离治疗嘅。而最早呢就可能今日呢就会将啲病菌呢喺病毒呢就会个样本嘅测试呢最快今日会有结果。咁我当然希望係 今日 唔係真嘢啦。 嘅希望啦，希望唔係真嘢啦。咁一阵间呢我諗除咗讲梁爱诗呢，今日我自己觉得一定要提嘅就係嗰个黄之锋嘅被列入即係呢个嘅 国旗 仪式嘅黑名单。哇呢咩。 我哋一定要系咪我哋要学返呢个要又将某啲人呢又摆上黑名单呢， 即係 呢个张志刚之流 黑名单呢、這个呢三个字呢其实有得。 不能乱用㗎真係。 当年呢我自己亲历一张叫做不能入。呢、這个中国境内嘅黑名单即係反对临时立法会大联盟喺1996年啦，即係坐呢个港龙航空上到机去到北京国际机场。 我哋香港嘅系入境处嘅负责人又好，保安局长又好，内地又好，从来没有这样的黑名单嘅噃。 系冇啦，因为嗰张单系白色㗎嘛，白纸黑字，何来黑名单啫、白名单。当时呢我睇到张所谓嘅黑名单呢喺个机上面逐个成个当时大概 我真係有张名单上面。 有我真係因为呢喺港龙落机嘅时候 係 嗰个机大概。 定係只不过系你哋嗰个乘客名单上面 唔 敲卡咗㗎，唔系。 唔系乘客名单。因为全部嗰啲我睇到呢系所有当年嘅民主党中委中常委立法会议员区议员区局议员嘅名嚟嘅啫。嗰啲名呢有好多根本唔喺个机度嘅，所以就唔系。我开头第一个反应就咦系咪乘客名单，唔系乘客名单嚟嘅。一路行出去嘅时候你呢个名单冇你嘅名字你行得即系普通嘅。咁於是乎睇到基本上所有民主党当年因为即係96年呢係民主党啫，未有公民党未有其他泛民呢，咁百几个名咁就两有两张 A4 纸，两张 A4 纸就係咁简单。所以冇黑名点会冇黑名单。但即係嗱，如果你有黄之锋呢一类嘅着住係咪我爱香港啊，咁上下啦， 英文 I love Hong Kong， 系啦，系啦， 有其中一个同学 黑色嘅， 唔系黄之锋，系有一个后生，一个 喂，咁大佬着住咁嘅衫，都竟然你别列入黑名单。 有一个咧，系喺嗰个系 T 恤前面写住加油啫嘛，都滴起咗， 即系因为张志刚琴日喺呢一个嘅 城市论坛， 城市论坛同埋今日佢喺报章发表一篇文章咧，喺东方，佢都话俾我哋好大嘅感觉就系话，因为升旗礼咧，系好庄重尊严嘅。唔想有丝毫嘅 黑色嘅 T 恤就叫唔庄重系咪咧？ 佢话惊你哋啲人咧会嗌口号，喂大佬惊啊！咩边有得咧？法例嘅规则有惊呢样嘢咁啊？你点知我谂啊？即系话佢事先执法者咧，系事先谂定啊，谂白你一阵间会做乜嘢，就捉咗你先。 我 即系话思想 未做，你知佢做乜嘢？ 就系咯。呢、這个就系最令到我哋担心嘅，即系话佢估计你可能做咧，佢就拉你啦。 你有冇睇过套戏咧？就系、是、呢个 Tom Cruise 嘅 Minority Report 啊，就系咧 唔系好记得内容，好似 佢就系讲咧，佢 系 讲佢预测，但系佢唔系好长嘅，就系、是、估计你知道你要做乜嘢，我喐 即系之后嘅几分钟知道你做乜嘢，系啦嘅，系咪咁咪嗱呢一样就会令我哋担心，就系、是、究竟你香嗱佢嗰次捉人咧，12号呢嗰招呢基本上犯了两个最严重的错误，就是第一你是估计他的思想想乜将会做乜， 你假设的。 第二竟然着黑西装的人又不说自己是乜，原来后来只是到现在都不肯认，其实是警方的总督察。 哎我们有次要打电话来吉爆他，督爆他。 他又不敢否认啦，他没有否认，我印象中没有否认，就是事实。如果不是的话他实否认的。跟住就系只系讲咩民政总署嘅人，我搞错。我喺做区议员、立法会议员十几廿年，我冇见过咁高大威猛嘅民政总署嘅职员啊！对唔住啊，啊 ，with respect， 我唔系话对民政事务总署嘅职员有任何嘅不敬。不过咧系有样睇嘅，明白？ 当日佢系讲话系呢个民政事务局嘅一啲系或者处方嘅保安人员，但系佢冇话俾你知嗰啲系职员啦，定系外聘嘅人员嚟噶嘛？定系借调过嚟嘅人员啊嘛？ 你任何执法者，你冇攞出你自己嘅官方嘅职衔嘅证明啊，然后喐手喐脚去拉人咧，会可以告佢民事诉讼。你做乜嘢？你即系可以告佢普通殴打罪，兼且。是呢一个嘅 force imprisonment， 啊，即系你做咩？你禁锢我搬走我做乜先？跟住张志刚系啦，琴日喺城市论坛就话：喂，咁啊要你告我咯。咁啊张志阿黄之锋话：大佬，咁你有乜嘢守则攞出嚟俾我，我先可以用嗰个守则话你有冇破到，有冇 breach 到，吓、啊、有冇破，即系破坏咗你自己本身嘅守则。我又唔知道你乜嘢守则，系嘛？咁所以又叫啲年青人即系告政府。所以你会见到咧，由我一开始讲，阿 Sir 喺昂船洲大桥影呢一个烟花呢一幕开始咧。你就反映到成而家成个特区政府咧，有其上就必有其下，系唔会跟法例嘅要求，冇法治嘅精神嚟去治国。 咁到你头先讲嗰单咧，梁爱诗吓作为呢个基本法嘅委员，咁样去批评啲法官、司法人员够个离大谱啦。 系，咁所以呢个一阵间要详细讲，我哋仲甚至希望揾多啲我哋啲专家啊，包括李柱明啊，即系嚟讲讲究竟点样睇基本法委员会呢个委员吓，话、香港特区政府终审庭嘅法官系唔了解中央。哇，大佬啊，即系呢啲咪摆正。明刀明枪，擘大眼就闹你法官，唔该你做好啲啊！至醒醒定定，跟住仲 call 错基本法添，嗰度得人惊。一阵间就大家可以再听清楚。 今日仲有两个话题啊，必须要讨论嘅。第一，今日系呢个梁振英咧上任啊，作为特首嘅第一百日。咁我真系想听一下，有冇听众有冇市民话俾我哋知，佢做咗啲咩好事咧？真系好事啊！啊唔系做嗰啲系啊，系企喺李光嘅后边啊，矮化咗自己啊，矮化特区政府，唔系呢啲，真系做啲咩好事？睇你讲唔讲得出真系。因为今日明报话咧，根据佢哋嘅民意调查咧，佢又好似又反弹啲，又咁系唔系同佢嗰个吓、啊、所谓嘅处理呢个系海难系做得好有关 系 咧？ 我唯有就系静一静落嚟谂下啦，咁我谂极都谂唔到嘅、啊，我就谂到 唔紧要啦，有听众帮你一齐谂啦。 我就谂 另一单就 系 咧， 唔系啊，谂爆、那個、我答你啊，我就谂到两行鼻涕。我翻嚟睇翻嗰个， 唉，真系 嗰两行鼻涕都真系 不知所谓。 咁我又唔敢讲佢不知所谓嘅。 另外一个硬照嘅系图片啦，又影到佢 又用咗手巾去抹㗎喎。 即係嗰两行鼻涕呢係影出嚟呢、嗯、逼真之余呢、嗯、我一路諗第一我有两个镜头睇过啦第一就係、是、曾俊华呢喺佢右手边嘅、 嗯、 就曾俊华企喺度搵咗左个头左边咁望望稍稍佢用一个好奇特嘅我只可以话用奇特嘅眼光嚟去稍稍啊。 咁你有冇 即係个心里面即係话哇唉犀利喎。 咁你有冇见到左边又有人呢係右个右嘅眼呢右向边又睄佢呢 右右咪。佢嘅左边就係林郑啦。 係囉係囉係囉。 林郑都好似都嗱咁即係我哋亦都唔想话用呢一个海难事件呢嚟、嗯、去对啲官员嘅不敬。 嗯。 不过我作为一个从政者十几年呢、嗯、我成日都觉得不论係一个立法会议员或者甚至係一个政府官员、 嗯、 一个地区嘅领袖遇到呢啲灾难性呢其实应该以坚强嘅面孔。 嗯、 除非是你自己个人啊、嗯、譬如你自己个人哇我成家人自己几个咁大佬。 灾难灾难都要加个灾难性呢个嚟加个性字嘅真係。 喂咁冇所谓啦咁你嗰啲监听今日都好严谨喎。 好严谨啊真係。咁咪冇量出㗎啦。 灾难性呢个性字呢即係一个即係形容词。加重一个即系一个副词形容，形容呢件灾难。 灾难名词咁啊够啦。 灾难性嘅发生。嗱，如果一个嗱，讲真咧，遇到咁嘅事咧、 嗯， 除非你自己嘅亲人系丧失生命， 嗯、 否则嘅话咧，如果嗰个系你管治嘅一个人民， 嗯、 我哋嘅人民更加希望你作为领导咧要坚强嘅。 系、嗯， 当然。你喊少少眼湿湿呢个亦都系人之常情嘅接受。咁有时最惨就我都话呢而家呢我哋对个特区政府失咗信任。嗯、连佢喊我都唔信佢系真嘅嗰度死嘅、 嗯。 即系我唔想系咁嘅諗法真系。我唔想即系扭曲佢嗰种感情。 嗯、 但问题最惨就系佢连喊啊香港人都可能会觉得连曾俊华个心啊嗰隻眼神啊都可能觉得、嗯、喂你系真唔系真啊。咁、嗯、就死啦。 嗯， 即系你上任一百日有一个咁嘅后果咧、 嗯， 其实好悲哀嘅。 嗯， 即系有林郑嘅喊在先， 嗯、 跟住有呢一个嘅梁振英喊在后咧，你会觉得上任一百日呢个特区政府最大嘅败笔就系不能，系只会令到香港人一日比一日唔信任你。 嗯， 嗱呢一个就系最令我担心。 仲有今日咧嗰个叫做开展德育及公民教育科嘅委员会咧，就开会啦，又要。咁究竟今日会系撤定系唔撤呢定系净系继续讲无效呢即系呢个亦都系好多系家长嘅关心 嘅。好血腥我又监听返你啊撤咁话佢你边个即系撤回个撤。 梗系撤回个撤啦。梗系唔系好 撤咗个撤。 吓吓吓。 嗱呢个我哋都会提。因为讲黑名单之后亦、都讲讲究竟即系陈锡之佢哋讲咗呢 ,10 月17号立法会嘅动议辩论叶建源代表教育界嘅。就会就要求撤回德育呢个国民教育嘅指引咋噃。我大佬都唔系讲科目喎而家系讲指引咋你因为冇咗个指引呢讲真呢就已经即系一半大都算系即系大功告成。 好啦如果唔肯嘅点啊 唔肯呢你估公民广场会有几多少人呢嗰日 ,10 月17号放工放学。 唔知啦按照佢哋家长嘅系关注组就话呢曾经有30万人曾经呢先后参加过佢哋活动㗎。 即系有啦游行就有 9万几啦。 10万到 ,9 万啦 ,9 万几 ,10 万啦。嗰日最高峰喺公民广场就12万啦。 係啦係啦。 咁加埋次次即系前前后后啦大概30万。如果30万呢离返个十分一都3至5万。我估而家点都有翻，即系三几万一定有，嗰万一定有，唔会少。因为立法会开会咧，通常都会惹嚟，即系各方人等。咁所以如果你话接近十万围住咧，吓你啲建制派投票嘅时候，究竟即系你有冇压力咧？嗱，建制派一定保皇啊！我话俾你， 咁呢单咧就一定系比高铁嘅时候咧更加咧个压力系大 一定大。不过咧高铁就维持咗两个星期。呢一单咧，因为动议辩论咧，就即系嗰晚就应该就除非就拉布，不过冇得拉布啊，因为呢个动议辩论每人就讲七分钟，提案嘅就15分钟，修订嘅就10分钟，除非咧所有嘅泛民个个咧嚟个修。 搞定。 嗯， 廿几个每人嚟讲十分钟，都系有限时间嘅，所以咁，所以咧，我相信一阵间我哋都会倾下咧，陈积之点样部署咧，希望点样用群众又再次翻去公民嘅广场咧，系表达佢对国民教育嘅不满，希望逼到梁振英百日。啊！人哋系维新，佢就八日就令到我哋唔信任， 遗臭万年啊！ 啊，听新闻之后再倾。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八点，而家由陈宇轩报道新闻。广西发生涉及港人家庭的车祸，五四名港人两死两伤，丧生的包括驾车的父亲和儿子，妈妈和个女就受伤，目前情况稳定。事发在昨日的清晨五点几，姓叶的香港人驾车载住六名家人，驶至宁都县济广高速鹰潭瑞金路段的时候，同前面一架重型挂接车相撞。特区驻粤办已经派出两名的人员到当地协助，并即时透过入境处联络家人的家属。港人的家属继续积极跟进事件，同家属保持联络，提供一切可行的协助。而昨日接近中午，位于山东青银高速公路亦有两架巴士相撞，造成14人死亡。一架大巴和另外一架的私家车擦撞之后，再和另一架大巴碰撞，令后者跌入路沟。车祸中还有6个伤者接受治疗。占领中环行动人士连续第二晚试图返回汇丰中环总行楼下，保安人员将部分进入银行范围的人士移离的时候，一名56岁的保安员被人从后拉跌，跌在地上，他的颈、腰和手部都受伤，送往玛丽医院治理。警方以涉嫌普通袭击罪拘捕一名28岁的男子，他获准保释候查，下个月初向警方报到。事件中亦有一名28岁的女子和22岁的男子表示受伤送院。汇丰银行发表声明，表示会就事件提出诉讼，并计划今日向高等法院申请阻止占领人士重返银行物业的范围。声明又说，总行大厦地面广场是汇丰的私人物业，汇丰会采取所有必要的法律行动，移走占领的人士，有需要的时候亦会使用适当的武力。西班牙全国50几个城市都有民众示威抗议政府的紧缩措施，抗议活动由150几个工会和团体发起，组织者说仅在首都马德里已经有超过7万人集会抗议，工会可能会在下个月号召全面罢工表达诉求。工会领袖要求政府修正错误的政策，以及在如何应对经济危机的问题上采纳民众的意见。体育消息，西班牙甲组足球联赛上演国家打比，皇马作客逼和巴塞2-2， C 朗和美斯各自包办球队中的两个入波。而英超方面，曼联作客纽卡素，彭伊云斯、艾夫拉以及奇法利各建一功，赢3-0。意大利甲组联赛方面，米兰市打比，国米彭森美尔开波三分钟头槌破网，赢 AC 米兰1-0。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多云，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8%。以上新闻同埋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10月8日星期一嘅早上啊，时间嚟到上昼嘅8:03。今朝早有阿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好，首先睇翻港岛区先啊。咁港岛告示打到过海，现时龙尾排翻喺新龙基中心。另外，东区走廊落红隧加埋落中环咧，去到呢个怡东酒店噶。咁香港仔隧道过海龙尾马会大楼落湾仔开始车多啦，去到管道口。不过暂时无需要间封字嘅。咁西区方面啊，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咧，呢分钟啊去到呢个顺德中心噶，嗱嗱声走去九龙区睇睇公主道过海咧，星期一比较车多少少啊吓。咁龙尾去到呢个沙田道桥面，另外加士居道过海咧，去到女童军总会噶。 咁啊睇埋渡船街天桥向翻红磡，现时去到呢个油麻地停车场嘅。咁至于加士嗰度向翻油麻地方向咧，上桥位亦都开始车多噶啦。新界区狮隧出翻九龙方向隔田村，另外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嘅咧，排翻去个浸大国际学院啊！哇，今日就系 CY 上任100日啊！系啊，以前啲 B B 出世咧就摆下满月酒啊，而家就兴咩啊？百日宴啊嘛，希望 B B 啊快高长大，希望佢听听话话咁啦。哎 ，CY 100日啊，点啊？哎，唔好意思啊，冇长大到不得止，仲一路一路萎缩啊，好阴功噶，变翻个小朋友啊，企喺佢爸爸李光后边啊，怪怪怪怪，爸爸锡啦吓。好，揸紧车各位，请谨记，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DBC 股市直击，逢交易日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拣啱股票，睇啱市况，赢取奖品，齐齐散户大合唱。只要打通1872111参加新邦证券散户大合唱环节，唱好唱淡自己心爱股票，就即刻胜利买股票免佣金500蚊，表现最好一位更加可以免佣金1000蚊。散户大合唱环节由新邦证券冠名赞助播出，需注意投资涉及风险，如有需要请咨询专业意见才作出有关投资决定。 同学仔走入动物世界，又影相仲攞埋奖，点解佢哋咁呢？由而家到到11月30号，去 City Walk 全新天地一楼嘅全新艺廊，喺永不放弃同学仔嘅体育精神快拍无限分创意大赛2012参赛作品展，你就会揾到答案啦！10月份逢星期六日仲有创意保育工作坊添，仲唔快啲约埋你嘅同学仔嚟全新天地一齐分分分？想知详情就打嚟39265700啦！ 你落广告 顶住条数， 我哋 DBC 无以为报， 坚持继续 good show。 D 一百民声起义分类广告，靠晒你哋啦！ 林秀珍多谢万太林慧珍女士，感激万太林慧珍女士，祝福万太林慧珍女士。 陈小姐支持 DBC， 支持 DBC 所有员工，支持每日都听到你哋嘅声音。 林先生支持 DBC， 还声于民。 陈生陈太支持大班及各主持继续为正义民主发声， DBC 加油。 美国孙太热烈欢迎会计师尽快完成核数，还管理陈清白，听众欢呼。 外婆一家祝婷婷与王立人在10月4号结婚之喜，永远开心快乐。 陈小姐说，大班不要放弃我们啊，需要你。 立人，你是爸爸妈妈的心肝宝贝，永远爱你。冯礼苑陈爸爸。 信发名茶有零售批发，电话26795028，苏屋村球场对面。 感谢韩文思潮和 DBC， 感谢你们保护香港的明天。黎泽 龙游浅水租下气，大班不用怕，我们给钱都要听。爷爷 一百一百一呼百应，DBC 继续打拼。 D 一八民声起义广告热线22971818， 登入 DBC Facebook 专业浏览详情，下载表格， 或者去深水埗同鲗鱼涌 Ideal Radio 数码收音机专门店索取表格。 18181呼百应 ，DBC 继续打拼。 喺10月2号，即系南丫岛撞船，酿成38人死亡、近100人受伤惨剧嘅第二日。当拯救人员仍然奋不顾身咁搜救死伤者，当全港市民都正系为呢场突如其来嘅惨剧深感悲痛哀悼之际，有劏房局长之称嘅发展局局长陈茂波被传媒揭发同埋拍摄到佢同家人喺马会会所食午餐嘅时候畅饮啤酒，然后又带住酒意自己开车接同太太离开，途中仲被跟踪嘅记者目击同埋拍摄到佢不规则嘅驾驶动作，包括两度违规切双白线以及跟车太贴险象横生。知陈局长平日系咪都系咁样揸车嘅呢？亦话因为受到酒精影响啊？其实陈局长未做官之前唔系咁噶，起码佢做立法会议员嘅时候话过自己好重视道路安全，仲支持加重对醉酒驾驶嘅罚则。唔信听翻2010年12月8号立法会进行嘅二 2010年道路交通修订条例草案二读辩论的时候，陈茂波议员怎样慷慨激昂地发言呢？ 我是一个驾驶者，对于道路安全和有其他道路驾驶者罔顾道路安全甚至危驾呢，是看得很重的。我是赞同以严刑峻法来到阻吓醉驾和其他不当的驾驶行为，对别人身体造成严重伤害甚至引致别人死亡的，绝对应该予以重罚。 陈茂波汤房局长现在仲涉嫌醉驾，你怎向香港人交代啊？ 日日运动半个钟， 日日运动半个钟， 日日运动半个钟，游水、跑步、跳绳、跳舞都得，几时做、边度做都可以。每日运动起码半个钟，身体好、精神足，几忙都好，尽量抽时间日日做啊！你亦可以上 www.lcsd.gov.hk 查询各社区康体活动嘅详情。日日运动半个钟，健康醒神，人轻松。 今日是发展局局长陈茂波被揭发劏房丑闻的第70日，亦都是陈茂波被踢爆酒后驾驶的第5日。即使市民批评他诚信破产，陈茂波都仍然未肯引咎下台。 就算他认罪啊，都好都要上法庭去审理。作为一个普通的政府公务员好，或者我们纪律部队的人员都好，如果就咁干犯了咁嘅酒后驾驶一样嘢，都冇干犯到法例啊，但已经是有个纪律聆讯噶啦。最严重是要革职处分的，作为一个公务员的操守，现在作为问责局长的时候，你其实已经更加要将自己的操守提得更加提高的时候， 更要高的，那个龙门架更加高。 可能啊，梁振英又不懂这规矩。 陈茂波，究竟你几时才会引咎下台呢？ 我强调这个是一个简单的申报，我们不是查家宅。 行政长官执行基本法碰到困难，是向国务院提交报告，由国务院提请人大常委会作出法律解释。 被人列咗黑名单睇波嘅人，去到弯嘅地方咧就唔准你入场。你一搞起上嚟，后果可以好大件事嘅。 学民思潮只系一个学生嘅组织，点解我哋被政府列为黑名单呢？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家富、林毓华。 早晨啊，早晨啊！ 张志刚嘅言论真系好得人惊啊！ 系张志刚一阵间啊，九点后倾呢一个国民教育嘅时候，一并讲讲佢嘅所谓吓。 喂，咁网上咧有位 Mandy 咁样讲，佢话小班，我好高兴咧，第一次见到你喺个吓直播室边直播。咁但系如果你有冇谂过，第一后边嗰用英文讲嘅，你有冇谂过，如果将呢段嘢交俾电脑译嘅，就会译成点样样咧？ 喺边度咧？ 喺我哋自己嘅系DBC 嘅风波。佢话小班 ，I'm very happy to see you live for the first time。 哦， 啊， 嗱，OK， 即系你将嗰啲即系语言嘅艺术系以呢一个梁振英嘅口吻同埋演绎啦，系嘛？不过我都唔系第一日。 是 即是礼拜六我哋朝头早都有做嘅，不过礼拜六就可能呢就即係少啲人冇咁早起身啦。咁通常我同阿林伯呢礼拜六朝头早呢就喺呢个直播室嘅。嗱听到呢一个嘅，我由头先七点半开始讲起个即係執法者喺呢个昂船洲大桥度影呢个呢一个嘅烟花汇演嘅时候嚟去带出梁爱诗点样。令到我哋而家好心寒，特别系咧，我相信如果系做法官嘅、做律师嘅，甚至系普通普罗大众，嗱，你睇翻即系梁爱诗啊，即系佢喺呢一个嘅以回归以来嘅法律挑战为题嘅演讲咧，狠批本港法律界同埋法官，嗱，佢其实咧有几个即系令我担心嘅地方，第一。就是他讲到99年的终审庭居港权那个怎样批评终审法庭。第二他怎样说法官是以他自己个人的人权为先。第三讲到很多法律界搞港独。第四引用基本法第48条。这四样呢我们听一听他讲些什么 然后我哋翻嚟慢慢同大家分析。 特区嘅法律界，就当然包括法官啦，系对中央同特区嘅关系咧，系缺乏认识嘅。点样睇得出咧？就刚才讲吴嘉玲个案件咧，一个地方法院系唔可以宣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同佢常委会所做嘅嘢系无效、违法或者无效，而系需要咧系就系不能，其实系不能质疑嘅。咁如果佢系即知道中央同特区嘅关系企喺边嘅话咧，就唔会犯呢个错误。 就唔会犯呢个错误， 即系司长就话我哋冇大冇细啦。 喂，大佬啊，嗱呢、這个咧就是第一个我最担呢、這个其中一个问题，即系佢一翻旧案啊，翻旧账啊。1999年2月16日终审法庭里边对于吴嘉玲案吓、即系曾指呢个中院有权宣布全国人大同常委会嘅行为无效，同埋违反基本法。嗱呢一点咧，其实当时啊，即系如果根据报道咧，即系李柱明就作为资深大律师，一阵间我哋都揾佢啊。但系苹果访问佢嘅时候咧，佢引述咧，当时代表政府嘅律师咧，其实都表明唔会坚持一定要人大释法嘅，系咪？第二个问题咩咧？嗱，佢炮轰啲法官咧，批评近年啲法官判案咧，经常以个人权利为先，未有平衡个人权利同埋公共权利，同埋指过去法庭处理司法复核嘅时候咧，其实系较少干预政府行政工作，形容现时好多判决佢嘅期望有差距。喂，大佬啊，同你期望有差距，你认为呢一个嘅啲判决系影响到行政工作？嗱，呢一啲咪同唉啲高啲中联办。甚至啲阿爺讲喂三权唔该你要合作就唔係分立。你请你司法啲官员唔好影响到行政部门嘅工作。喂咁仲有天理嘅呢个世界，喂法官去定案呢係以法例同埋法律嘅精神为基础。如果你估计喂，唔通阿梁爱诗，你知道啲法官谂乜嘅咩？你觉得佢自己个人嘅权利吓、即系佢自己以个人嘅，或者佢个人又好，或者用人嘅权利。 嗱，佢个人嘅意思，我谂系讲系当事人，可能系讲啲被告都唔定，唔系讲法官嘅个人系嘛？ 咁嗱，佢呢度咁讲啦，佢话嗱，佢话未有平衡个嗱，你讲得啱，佢未能平衡个人权利同公共权利，即系话一个私权同公权嘅分野。 系。 但问题你点解觉得系咁啫？就是、因为你影响到公，即、就、系、是、政府嘅施政，干预到政府做得唔做得慢，因为你司法嘅官员拖住政府后腿，咁样咪就系我哋担心。喂，你作为基本法委员咁样讲啲咁嘅嘢，就好令人即系恶啃嘅。嗱，第三，佢竟然批评法律界搞港独，话呢个我真系开头听完我拗晒头，因为原来佢话咧过去推动法律适应法咧。就有啲法律界就反对将过去喺法例里面啲咩英女王啊呢啲呢就即係转为国家主席全国人民大会，就意图就係去中国化去中央化，想搞香港独立。喂，大 呢个佢想当然意啫，真係啊。 即係唔该啊梁爱诗，即係你唔好擦鞋擦到上心口啦。即係呢一点我觉得係屈咗香港嘅法律界。最后仲更加离谱。佢作为一个立法，唔系作为一个基本法嘅委员会副主任啊，梁爱诗，佢竟然话解决双非问题嘅唯一方法，就系由特首梁振英按照基本法第48条，以执行基本法时遇到困难为由，向国务院提交报告，再由国务院呈交到人大常委释法，形容有关做法系我哋比较有把握。嘅做法，喂，第四十八条系乜嘢？ 讲咩噶？48条， 第四十八条咧，只系话香港特别行政区嘅行政长官有13项嘅权力，去做，包括以第一领导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二负责呢一个嘅即系草拟啲法律，公布法律。跟住一堆一路又任免法官、任免公職人员，系嘛？批准向立法会提出有关财政收入等等等等等。跟住咧，最尾处理请愿同埋申诉事项。跟住有一点咧，就系第十一， 根据安全和重大公共利益的考虑，决定政府官员或其他负责政府公务人员是否向立法会或者属下的委员会作证或者提供证据。 冇讲到向呢个人大吓、 啊，真系睇唔到咧。究竟有乜嘢系牵涉到俾人大？最多第八条系執行中央人民政府就本法规定嘅有关事务发出嘅指令啫。咁、 嗯、 竟然佢作为一个基本法委员会嘅副主任，你用四十八条，何来有四十八条啊？大佬，四十八条何来有呢一个咁嘅权力啊？跟住咧，嗱，李仪咧同我谂法一模一样啦。于是我睇到李仪今日咧丝丝细语，就系讲呢一点啦，无法无天至极致。第一，四十八条根本冇一项系就同国务院释法有关。第二，最多最多咧，基本法就有一条叫158条，系明确规定释法系要由香港终审法院向人大常委提出啊。 嗯， 阿林伯，所以香港人已经系差唔多已经忘记咗，接受咗政府释法，好似系一个顺理成章可以由政府做。其实过去由政府由特首提出呢个释法嘅呈请，同埋人大常委自行释法，根本已经违反咗基本法， 不合宪， 根本就不合宪。嗯、但系而家咧，再嚟多步，竟然话用基本法四十八条一条，完全系咪得十三项嘅权力？佢咪想加条第十四条啊？除非你修改基本法咯。唔该啦，即系梁爱诗，我觉得事到如今咧，林伯，你会见到有好多人咧，对于呢一啲做法，是理所当然，觉得呢一步一步他仲是恐吓緊啲法官，呢一度先得人驚㗎嘛。咁所以我觉得呢，嗱呢一个呢，我希望大家呢一定唔可以俾佢就咁轻轻大过，兼且佢仲有讲23条㗎噃，佢仲有讲23条，强调23条立法，香港政府有责呢样嘢咧，佢都系喺呢个场合里边提出。 有冇问题？系几时适合做啊？几时做啊？要唔要做啊？嘛，有咩咁紧张啫？系嘛？ 我听梁爱诗呢一类人咧，不嬲都系俾我哋感觉咧，系为政府试水温嘅人嚟。 嗯嗯， 即系你会见到呢一类人讲嘢咧，佢一定系有玄机嘅。 嗯， 佢一定系有理，有佢自己本身同梁振英啊，同中央政府咧未来眼去 系嘛， 嚟去试下水温。 喂，咁啊，范太批评嘅梁振英系咪又同内地吓、啊、有某啲人吓同佢通风啊，通互通消息，啊、其实好似发炮嘅咧。 人大常委范徐禮泰咧、我觉得而家就已经渐渐系离开咗中联办权力核心嘅外围边皮噶啦，任讲吓，你睇到佢而家基本上同梁振英咧，就好似当年啊杨启燕同埋我哋田义兆一样，田义兆话我同你唔系好熟嘅啫，啊一样，而家范太开口就话啊划清界线同梁振英唔系好熟，我心谂你个梁振英都不外乎又系咁话你，即系你要记住，大家睇下嗱。范太咧最近支持嘅，即系握手影张相就同刘建宜，希望佢能够港岛直选咧。刘建宜输咗咧，其实某程度上面你会见到，范太嘅政治能量咧系一路下滑，于是乎咧佢就要掌握任何公共场合有咪嘅机会咧，嚟去攞到啲民意嚟去继续支持佢喺政治上边嘅影响力。但系大家都知道，梁振英同佢根本就唔咬言之外咧，肯定咧佢范太，当然范太佢梗系觉得我自己有条线，我仲好坚，我仲系人大常委咁啊，梗系啦。共产党嘅权力斗争，喂大佬个个都坚嘅吓，咁但系你睇到。啊！最近嘅种种十八大之前嘅种种权力嘅斗争薄熙来啊，呢啲事件你见到咧，血腥暴雨噶，大佬，权力斗争嘅上嚟咧，系嗰种嘅即系惨绝人寰嘅嗰种嘅味道咧，你会见到范太咧，而家就有呢一种味道。 喂，共产党唔斗争，咁、我哋要唔认识佢嘅本质啦，系嘛？ 系咁啊，系咁，所以咧嗱。范太回应梁振英识唔识呢个捉棋呢， 嗱呢个系可圈可点，因为梁振英呢个人咧系姓赖嘅，系叫赖振英吓，唔系梁，唔系当然个梁可以读改做梁振英，但系佢乜嘢都赖嘅，佢竟然 乜嘢都唔关佢事噶嘛， 竟然用棋嚟去话佢而家捉紧嘅系上一盘嘅烂棋，咁啊睇下范太点讲。 民望有高有低，最紧要系即系做到嘢出嚟，市民睇到，市民觉得欣赏，个民望自然会上去嘅。所以我觉得低民望咧，可能系一时嘅事。其实咧，冇一个真嘅政府入嚟咧，系可以唔使捉上一盘嘅棋嘅，因为呢个系一个延续自然嘅延续。而正正因为上一盘嘅棋，如果上一盘棋系捉得唔好嘅，咁呢一盘嘅棋正正就系有机会咧可以。翻身可以咧，再赢翻嘅。 呢次已经系第二得，我唔熟，梗系唔叻啦，好屎啊！我哋啲棋就系，不过都玩下咁就得嘅，啲象棋就系。呢次已经系第二次啊，范太咧系好严苛咁样批评阿 CY 噶咯。 唔系，其实咧，你见到范太咧，即系佢最近第一，当然佢会觉得，唉。觉得自己真系真系嗨一声啦，唉，总之真系我嘅身体嘅健康或者我嘅年龄成为咗佢吓选呢、這个呢、這个特区特首嘅一个嘅最大嘅阻力，跟住见到梁振英咁样做嘢，调戏啊更加唔顺，跟住又唔骚佢，系嘛，跟住喂大佬，佢喺整体。中联佢嗱梁振英唔骚佢啦，好明显就梗系中联办未必骚佢啦。佢嗰条线就肯定，佢觉得自己政治嘅能量就一路下滑。于是乎咧，佢就转战场。呢、這个战场就系从民意。大家唔好俾阿范太呃到啦。你睇下范太呢一类人咧，即系攞挟民意嚟去喐梁振英，当然系几好听噶。阿林伯系几好听噶。啊、即是佢哋打内斗系几过瘾㗎，你见到。啊、有时腰心腰肺、啊、腰到佢盡，你冇能力你就唔好自讲啦咁上下，即系话你无能。第一就话梁振英无能。第二就话你捉棋渣啊，盘棋渣你可以捉返掂㗎嘛。系咪就唔好成日马后炮啊，用啲棋盘嚟去话佢大佬啊。边一个政府上场系冇上个政府带落嚟嗰啲政策嘅大佬。唔通你传咗洗个棋盘将香港推倒重来，系嘛？七百万人转过晒佢，移民晒去第二度，跟住搵第二班七百万人嚟香港，唔系咁啊嘛？大佬，你梁振英谂乜嘢噶？究竟即系你姓赖姓到咁样咧，系一个极致噶啦，即系简直系好难想象呢个人咧，佢系有任何反省。 喂，富啊，佢又唔系冇胆识噶嗱，咁你话上一手。吓、啊，阿 Donald 话自安心，先租后买，咁佢咪话我唔中意啊？我中意卖啊，得唔得？ 嗱，呢一样咧系简单嘅其中一个房屋政策咧、啊，其实基本上都唔系大嘅改变，根本就系已经 Donald 啊，俾人哋闹到死咁滞噶啦，嗰咁嘅自安心，大佬你容乜意啫？即系呢个其实唔简单，你睇下佢点样处理国民教育，你睇下佢点样处理日后我哋长者生活嘅津贴呢一个课题，你就知道咧，大家睇到嗱，梁振英咧基本上佢会觉得好多嘢咧，我已经系将过去政府嘅一啲问题嘅事咧，佢想尽量拆解，但系拆解唔到，越拆越和，好似国民教育咁咧，佢就赖啦。唔关我事喎、啊、大佬。我上手都已经系咁㗎喇，你班友个个赖晒我喎、啊。嗱呢一种讲法系不能接受啦。我哋讲返梁爱诗啊。即系梁爱诗呢讲到23条我諗吧。我最记得我仲系立法会议员嘅时候 ,71 梁振英上咗台，我哋第一次见佢。我好记得系佢主动同我哋泛民嘅议员。佢讲嘢嘅时候系佢主动提出嚟话大家唔使担心。我喺任内里面呢23条都唔系我嘅计划。 喂佢话咋嘛，但係坊间系话佢有五个任务，其中一个系要搞掂23条㗎嘛。 我自己嘅估计呢諗吧、我唔相信佢夠胆喺呢五年里面呢佢会再提23条。因为呢一个系烫手山芋此其一。第二 ,23 条唔系一个迫切。第三喂佢做唔够呢一个嘅苏州市啊，哈哈，国民教育已经搞到佢死咁滞， 跟住仲有呢一个长者生活津贴，跟住仲有房屋问题，仲有东新界大东北发展嘅计划，咁鬼多，仲有呢个政改啊，立法会16年17年就行政长官选举嘅修订。九话几样嘢，佢仲攞23条上嚟，佢想拱自己落地狱咩？唔会㗎啦。不过呢梁爱诗呢係讲大咗，讲多一样嚟去令到觉得佢可能话哎我觉得23条冇问题，不过梁振英走出嚟讲哎我唔会做23条嚟攞返少少民望，大家喺度扯緊猫尾囉諗吧。所以我觉得呢23条唔系佢嘅课题，亦都唔系佢嘅议程，只系梁爱诗呢摆出嚟咧，打下姿态嘅啫。嗱，我哋新闻之后咧，揾到李柱铭倾倾梁爱诗呢个问题。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八点半，而家由陈宇轩报道新闻。广西发生涉及港人家庭嘅车祸，四名港人两死两伤，丧生嘅包括揸车嘅父亲同埋儿子，母亲同埋女儿就受伤，目前情况稳定。事发喺寻日清晨五点几，姓叶嘅香港人揸车载住六名家人，驶至灵都县广济广高速鹰潭瑞金路段嘅时候，同前面一架重型挂接车相撞。特区驻粤办已经派出两名嘅人员到当地协助，并即时透过入境处联络港人嘅家属，继续积极跟进事件，同家属保持联络，提供一切可行嘅协助。委内瑞拉总统选举，争取连任嘅查韦斯同埋反对党领袖卡普里莱斯先后喺首都嘅加拉加斯投票，投票预定喺本港时间朝早六点半结束。58岁的查韦斯在基层社区投票，表示会接受大选的结果。40岁的卡普利莱斯在高尚住宅区投票，受到大批支持者的欢迎。他表示假如当选，会延续查韦斯的纾困政策，但会管理得更好，强调会尊重人民的意愿。巴基斯坦执政人民党在南部海尔布尔地区举行政治集会期间发生枪击事件，至少6人死亡，15人受伤。当地传媒报道，两批敌对的人在集会上激烈争论之后互相开枪射击。报道说其中一名的死者是电视台记者，另外有几名记者受伤。总统扎尔达利和总理亚扎拉夫都发表声明谴责。警方消息人士说部分伤者伤势严重，死亡人数可能会进一步上升。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多云，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嘅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7%。以上新闻同埋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翻工时间去到早上嘅8:32啊，呢分钟啊继续有话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睇翻港岛区，咪港岛告示打到过去相当长龙啊，排翻到演艺学院。另外东区走廊落红隧，加埋落中环咧，去到呢个海景大厦噶。咁啊，睇埋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落湾仔两边车多，管道口大家都要间风啦吓。咁啊，西区方面，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咧，唔经唔觉亦都排翻到呢个上环消防局噶。咁啊，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现时去到爱民村，另外加士居道过咧，排翻到呢个伊丽莎白医院嗰边。咁啊，渡船街天桥向翻红磡啊，骏发花园一截过去到嗰边啦。另外启德隧道过咧，亦都去到呢个芜湖街噶。走入去新界睇翻两条隧道咧，狮隧出九龙新田围村，另外大澳山隧道出翻九龙咧，现时去到石门汇旋处噶。哇，香港真系多隐形话事人啊吓，有拖住仔仔 CY 嘅李刚啦，仲有个 C 啊，好厉害噶。CY 好喜欢佢噶，哎，佢个名字都讲咗俾大家知啦，梁爱诗啊嘛，系啊 ，CY 好爱，好喜欢佢噶，啊，成日话我哋啲司法制度唔得，我明白，咁你以前系律政司司长嘛，过咗去啦系嘛，咁都唔可以乱噏噶嘛，你知嘛，独立嘅司法制度系香港人留喺香港嘅原因咋，唔好再搞我哋啦，唔该吓，好揸紧车各位请紧记啦，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執行中央人民政府就基本法規定的有關事務發出的指令等等。當中呢就沒有一項是跟國務院或者跟釋法有關的。最接近梁愛詩所講的呢就是要負責執行基本法和香港的其他法律，就並沒有講到話呢如果遇到在執行基本法有什麼困難的時候就要向國務院提交報告，而國務院又可以呈請人大常委會釋法的。咁睇翻李仪嘅《私事细语专栏》，佢话释法嘅规定咧，其实系建诸第八章第158条。咁有明确规定啊，释法系要由香港终审法院向人大常委提出。过去无论由特首提出嘅释法呈请，亦或系人大常委自行释法，事实上都系违反咗基本法所定嘅程序。咁而家梁爱诗任意给基本法强加规定，就更加体现咗共产党无法无天嘅极致啦。 8:40有法不依啊！ 有法不依， 大件事 啊！即系头先啊，我都提过啦。梁爱诗竟然攞第48条，第48条咧，就算就系最尾13个权力最尾咧，就系话喂特首去处理啲咩请愿啊吓啲申诉啊咁。咁除非你特区政府哎呀，我要申诉啊！唉，我要向阿爷申诉啊，或者同阿好似阿通讲，哎呀，要同阿爸爸李光申诉啊咁。嗰种咯，除非系咁， 系 唔系咁儿戏，系咪啊，大佬？好啦，我哋而家请嚟前基本法草委啊 ，Martin Lee 李柱明喺电话旁边，因为咧苹果访问过佢咧，佢系极之忧虑啊。Martin 早晨，你好。 Martin 早晨， 早晨，大家好。 早晨啊，嗱，你就系 听咗梁爱诗咁讲，你真系好惊啊！真系。 喂，当时基本法草委梁爱诗系唔系噶 ，Martin？ 佢唔系草委嚟嘅， 佢唔系草委添啊， 肯定唔系。 肯定唔系啦，吓，即系佢嘅。 因为草委嗰时有4个法律界嘅，就是、李福善嗰阵时系上诉庭嘅法官。 系 啊，咁就资深大律师就我，嗰时叫御用大律师嘅。咁仲有一个律师，大律师就谭慧珠， 系 一个事务律师就系廖瑶珠。 你廖瑶珠、四位、就冇啊梁爱诗。 咁其实我想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啲咧、就系、是，即系而家系梁爱诗做副主任嗰、个基本法委员会。 系。 嗱，咁佢系以嗰个身份去讲嘅，去民建联讲嘅。咁就其实咧喺基本法草拟嘅时候咧，谂到尾尾咧，系廖瑶珠就建议咧，系成立一个咁嘅委员会。佢个目的咧就系话咧，呢度咧应该有一半系内地嘅委员，有一半系香港嘅委员。咁嘅时候咧，如果有啲重要嘅决定，人大作出重要决定，譬如释法。或者修改基本法呢一类嘅嘢，咁就应该征求下有香港代表嘅一个委员会，然后要做啦。 冇错， 佢目的咧，佢系出于系好心嘅，佢觉得你终究未必熟香港噶嘛。咁所以你逢系作出一个重大嘅决定，关于基本法，而呢个系我哋嘅基本法，我哋嘅小宪法，系作出任何即系重要嘅决定之前，系咪应该咨询我哋香港人嘅意见咧？咁，咁但系问题咧，就佢呢个委员会就唔系全部香港人，一半内地，一半香港。咁我哋由头到尾都反对嘅。我点解反对咧？唔系话唔想去咨询香港人，但我惊佢将个责任咧就交咗嗱，你香港都有份噶，我哋而家咁样解释啊。咁我担心就系，譬如啲一半一半嗰阵时候都头头未讲清楚六个，收尾就讲清楚每边六个。 系， 咁我心中又有数啦，我嗱，譬如呢六个内地嘅，听晒共产党话噶啦。咁我哋香港呢六个，如果有一个俾佢游说到，都已经死咗啦。 系，冇错。 咁跟住佢就话嗱，征询我，你哋香港人噶， 7:5噶， 你哋全部同意噶，咁系咪？咁所以我嗰时系大力反对嘅，我话我唔想孭呢个责任，有香港人孭个责任。嗱，咁如果你睇翻，好多人都冇睇嘅，我都今日再睇翻，因为谂住你要访问我。 系啊， 喺个。基本法嗰度咧有个附件嘅， 系 佢唔系附件，就一个附字嘅啫。 系 就系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就关于设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的建议。咁就讲到好清楚咧，呢、这个隶属关系嗰度咧，就话呢个基本法委员会咧就系、是、全国人大常委。会下设的工作委员会， 是 不是？跟着个任务就得意了。任务就很简单，就有关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17条 第十八条、一百五十八条、一百五十九条，实施中的问题进行研究，并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意见。嗱，第十七条咧就系、是、如果我哋香港立法会立法，中央认为系不符基本法，咁佢可以话佢唔俾佢生效嘅， 系 咪？第十八条咧就系、是、话有啲咩内地嘅法律要香港实施。咁喺个附件三度写咗出嚟，呢度我坚持写晒出嚟，等我哋知道咧，大陆法律除咗佢订立嗰几条咧，就唔会香港生效嘅，譬如国旗啊、国徽嗰啲咁嘅嘢，系咪？ 冇错。 咁你亦话明咧，我嗰时讲明，如果你想加又减唔紧要，你就喺个附件三度可以作出有加有减，但系咧又要征询呢个委员会啦。佢哋话 ，OK， 虽然我反对嘅， 系咪？ 系。咁啊，一五八就释法啦，一五九就修改基本法，系咁嘅啫。所以佢哋嘅任务咧就 系 坐喺度，你唔使做嘢嘅。 即是很有限的任务。 是啦，有关这四条基本法的条文。而呢中央要研究，人大常委要研究啦。咁你哋就研究咗先，然后就俾个提供你嘅意见。 冇错，冇错。 咁人哋都冇意见，即系完全冇呢个需要嘅时候咧，你就冇理由贸贸然走出嚟，释法啦，释法啦咁噶嘛。 系系系，同埋阿马丁啊，即系最大嘅问题就系佢讲到话用四十八条，但系而且咧第一百五十八条，你头先讲咗嗰度咧，基本上都系喺终审庭审案嘅时候，发觉如果有一啲要想厘清嘅。就是由基由终审法院就请即系人大常委咧就就有关条款作出解释啊嘛，咁然后人大常委解释之前咧就要征询你头先所讲嘅基本法委员会意见啊嘛， 咁你嗰阵时开始做嘢啊嘛， 系冇错冇错。 嗱，你而家调转咗嘅，系咪？而家冇人出声话要释法，咁你又走出嚟话要释法，最唯一方法系释法，咪最好方法系释法。 系 咁跟住真系去到你嗰度啦，你点会唔释法啊？你点会为香港企硬啊？ 冇错， 你点会将唔同意见提出嚟啊？ 嗱。 所以呢我是尊重每一个香港人可以讲咩嘢都得嘅，你呢个权利呢、這个言论自由。但你我就唔觉得佢唔应该喺呢个身份度讲啲咩嘢。所以我就好好有礼貌地请佢呢就辞去呢个位。咁然后你讲乜嘢都得冇问题。係咪咁你话我鍾意做人大或者中共产党嘅。 所以你就话 专家得唔得呢，可以。 所以你就话难以置信佢可以讲得出呢啲嘢咁得人驚。其实 因为咧，我因为系 唔应该就留音， 系啦，因为父，因为回归前同回归后啊，我未听过香港法律界任何有啲知名度嘅人系讲得咁得人惊嘅嘢嘅，而系直接系伤害我哋个法治精神嘅，点讲得出啫？ 同埋佢係完全係违反咗基本法嘅字眼啦，咁你即係你基本法精神添啦，你作为基本法委员会嘅副主任讲出啲咁嘅嘢， 咁分分钟咪误导咗啲共产党同埋中央。 冇错冇错。 嗱一系嗱我而家咁样，因为老实讲而家梁振英呢个共产党执政呢，我好多时都好私疑嘅，样嘢都小心啲。嗱会唔会今次呢就共产党想向呢条路行，就搵个香港人开波先呢，是完全可以㗎囉。 係呀係 呀。係咪咁你身为香港，你身为呢个基本法委员会嘅 副主任， 代表香港嘅呢边副主任，你就唔应该做呢啲嘢啊嘛。 係 你俾第二个共产党做囉。 係身份不符，滥用咗佢呢个咁样嘅委员嘅副主任嘅身份啊，真係。 不过不能够代表我哋呢， 不过马丁啊，你有冇听到即係阿梁美芬啊，佢都系法律界啊，佢啱啱就佢哋成立咗咩香港经济民生联盟啊，香港经民联啊。係佢点演绎呢，佢就话梁爱诗咁样讲咧，反映咗中港两地对基本法看法不同。喂，大佬，梁爱诗系香港人嚟噶噃，佢唔系代，即系佢喺呢度咧暗示话俾梁爱诗系代表紧共产党啦，佢唔系代表紧香港，系咪？咁所以即系佢，喂，咁佢六加六嗰度，佢嗰六嘅咪即系学你话斋咯， 七加五嘅变咗， 七加五甚至十二个都系十二比零， 唔止添啊，唔止添，咁我哋仲有另外五个噶，咁就由回归到而家咧。我未听过其中一个人公开发表讲啲嘢呢， 是 是啱听嘅。除咗陈云毅试过讲话，即係佢觉得係嗰、那个功能组别应该取消嘅。其他我真係唔觉得佢讲过咩嘢。 呢个都系早年啦，我印象中。 早年㗎 係。係啦，即係而家佢都唔敢讲啦，可能讲完之后俾人哋警告。 当然呢，当然对佢哋公道啲，佢私下有冇讲我唔知。私下可能佢有维护香港呢个制㗎，係咪？咁但係呢你做出嚟嘅嘢就 我哋睇唔到啦，因为每一次释法都好快嘅，系咁呢几个月上去两下就释咗法啦。 系，Martin， 我又问你第二样佢嘅讲法咧，就系、是、对，即系佢炮轰啲法官判案嘅时候以个人权利为先，而系令到咧行政嘅工作咧系干预到。哇，呢一讲法咪真系好得人惊嘅， 好多人惊，因为咧你而家我哋逢系讲到人权嘅咧，梗系保障啲。少数人的权益的嘛，多数人的权益不用保障的啦，就算你豺狼都不敢乱来啦， 是 不是多数人的权益现在是欺负那些少数人的嘛，是不是、或者那些、那些、外国来的香港住的那些、那些少数人那么虾那些当然是这样的，那我们就保障就是这些人，那事实上到法庭申诉的人也是这些人的嘛，那法庭如果不保障他们的权益，咁佢法庭做咩呢？ 即係保障呢、這個公或者公共權利或者政府嘅行政工作，咁佢逐保嚟做乜嘢呢？ 咁 所以嗱，喂，慢啲，我想問你啦，即係如果你咁樣，譬如你係法官啦、即係你有資格做法官有特添啦，即係如果你係法官，你今天 太老啦，太老啦， 而家太老，但係即係我意思你，你嘅能力，如果你係終審庭大法官，你聽到梁愛詩咁樣講，你嗰啲法官嗰個心理嘅壓力有多大呢？ 我估佢呢个法官咧会摇头轻叹， 摇头轻叹， 即系话有冇搞错啊咁、但我相信我啲法官唔会因为咁就俾佢影响到嘅。 你唔担心？暂时 啊，即系如果唔系咧，我哋法治就完蛋噶啦。而家我哋所有法官咧都系知道佢哋嘅任务，即系佢哋系孭好嘢、好重嘢喺个膊头度嘅。我哋有冇民主？系咪成日就听埋啲咁嘅讲嘢？咪领导人都系咁讲啊嘛。 系， 咪领导人都话要法庭要同政府合作啲啊嘛。 系。 系嘛？要即系讲埋啲咁嘅嘢，但佢一系唔做法官，做得法官坐喺呢个位咧、我对佢哋系完全有信心嘅。如果唔系，我哋香港冇晒前途，边仲有希望咧？如果发展都守唔到，系咪、 但系阿 Martin 而家一路有讲话，司法人员个人数咧就真系啊，系法官度系越嚟越咧，好多一路退休，佢一路系冇填补啲人上去嘅，同埋系咪仲有啲人好似你哋咁嗰辈企得咁硬净咧？都系而家都系担忧嘅吓。 你担唔担心？ 而家仲有好多优秀嘅大律师咧，系肯做法官嘅。 系，但唔得到委任啊嘛。 咁啊唔系咁，佢一路佢冇一路都有嘅，如果有空缺咪又委任咯。咁、但系去到挨到几时咧，好难讲。因为我成日都觉得咧，我哋一个社会咧系冇理由将所有即系维护我哋嘅核心价值嘅责任摆晒到法官度嘅。系嘛？咁我哋立法会议员有啊，民主派嗰啲有啊，但系少啊嘛。 系， 因为宪制上令到你永远都系少数啊嘛。咁、冇人帮佢哋分担呢个咁嘅重任啊嘛。 另外一个问题咧 ，Martin 想问一下咧，梁爱诗讲嘅另外一点咧，就系啲法官啊，对中央同特区关系啊缺乏认识， 唔识。 所以如果佢哋识咧，就唔会犯啲咁嘅错啦。哇，咁你会唔会觉得喂，都会有个国民教育俾啲法官吓、上一上咧？ 我就觉得佢哋唔需要，因为我哋而家联合声明同基本法写得好清楚。我哋香港法官执行嘅法律就系普通法啊嘛，系咪我哋成文法呢啲一类嘛？即系以前做开嘛，佢哋个个识噶嘛。嗱，所有法官以前都执业过做过大律师或者律师噶嘛，所以呢套英国传落嚟嘅法律佢完全识晒噶嘛。咁而家你英国留落嚟嘅法律，而家就我哋香港特区嘅法律啊嘛。咁佢使乜识到上边啫？如果要识到呢样就大件事啊。咁我要成日都问下咯。喂，究竟点睇嘅你哋咁？梁爱诗正正就做咗呢个错啦。你记唔记得嗰阵时董建华因为脚痛，你就唔做啦。咁我哋要选啦，咁咪曾荫权啦。嗱，佢个任期系五年啦，定系两年啦？嗱，头头梁爱诗好清楚噶，斩钉截铁咁啊，五年啦嘛。 后嚟话跟住余下任期， 系啦，跟住上咗去，跟住上咗北京，佢自己话翻俾我哋立法会听噶。上完北京之后咧，嗰一日原来我见咗佢上面啲专家，见到学者咋，咁啊倾咗一日两日就翻到嚟，佢转晒啦。哎呀，我而家明白啦，原来 系啊，我记得嗰时佢个生病 系啦，系啊，然后得翻两年嘅咋咁。 即系佢嘅谂法，即系话咧，一定要由凡事最好都问咗中央，问咗阿爷先。阿爷嘅就系法律啊，就系咁简单。 咁我做个法治精神 咯。系咯，咁佢而家咧最后一个问题啦 ，Martin 唔阻你咁耐。咁你觉得嗱，你虽然对法官仍然嘅信心，但系佢今天以呢一个嘅副主任嘅身份咧，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嘅身份，讲埋啲咁嘅嘢咧，再进一步。踐踏香港的法治甚至基本法的内文他都完全不看、 其实法律界有啲乜嘢可以做？唔系佢唔睇嘅，即系佢睇 佢啲解释咯， 解释错整一条48条出嚟无厘头嘅，系咪？跟住就 你又唔可以话佢错嘅，因为将来人大真系听过话真系咁解释嘅时候咧，佢变咗法律。 咁但系48条系真系冇一条咁样啊嘛，佢可以修订嘅。但系你觉得法律界有啲乜嘢可以有啲即系反映，系令到喂你唔好再咁样一步一步咁踩埋嚟咧？ 呢啲咧就等法律界睇下点做啦。嗱，以前我哋试过嘅，譬如话成班大律师、律师着晒黑衫， 系啊，释法第一次 咁有行咁，系啦，试过两次释法都系咁做嘅。咁呢啲等佢哋做啦。咁但系我哋就千祈要对我哋而家啲法庭有信心，同埋我哋俾多啲支持佢哋。 好，OK， 咁啊，仲冇嘢补充，马田。 冇啦， 好，唔该晒你。 多谢马田啊，前基本法草委吓。 马田咧系大好友嚟嘅，即系马田过去俾我印象咧，佢因为佢自己系谦谦君子啦，佢对所有人对法治嘅问题咧，佢认为啲法官咧系仍然系站得好。但系我自己咧就我个人，我作为一个律师咧，我就对而家有部分嘅法官咧 有保留系嘛， 系有啲担心。我系有啲担心的。即系你睇佢哋啲判词，睇佢啲判案嗰个写出嚟嗰个嘅理由啊，同埋判案之后嗰结果咧，我哋系有啲担心咧，系会影响，亦都会觉得咧系偏向帮政府手嘅。咁呢个我就系有啲担心。呢、這个就系即系我同马田咧，马田喺呢啲问题，当然咧我尊重佢，佢系即系法律界，佢而家即系。即系资深大律师嘅名册， 太斗啦， 排第一添啦，而家就基本上系咪？咁即系佢讲嘅说话，真系佢嘅理解，当然系好精辟嘅。咁但系咧，即系马田系以心为心，以佢自己去睇。如果佢系法官，咁但系我觉得咧，如果再加埋梁爱诗呢一流咁样去俾压力俾啲法官，你估啊？如果有一啲法官而家系。啊，50岁开头 唔够硬 正，腰骨唔够硬正，兼且想日后再升， 想飞上诉庭、 终审庭，你估佢会点审啊？咪就 系 咁简单啫嘛。所以 我最惊就两个字，识捞啊，弊家伙啦，真系。 系啊，即系你，如果你个法庭啲法官用识捞呢两个字嚟去，咁啊结啦。你睇下，譬如好似梁，即系头先我哋讲过嗰个咩啊，梁美芬。佢都系法律界人士啦，系嘛？我成日觉得佢嗰咩话，香港经济民生联盟经民联，哇！即系个名真系好有型啊！经济民生联盟啊，佢而且佢加埋佢话梁爱诗提及吴嘉玲案之后引发嘅双非问题咧，梁美芬就系要研究基本法底下容许嘅框框有几大，即系其实基本上你会睇到咧，即系亲中人士一。个讲咧，跟住你会睇到佢系陆续有来， 一呼百应， 一呼百应，佢真系好似我哋 D 一八咁，一呼百应就跟住就嚟了噶啦。虽然你话喂， 佢哋唔讲法律精神啊嘛，讲效果啊嘛。嗱，而家你讲张志刚点讲啊？哦，你睇特首开声啫，哇！呢个吓近嚟呢四个月嘅双非孕妇来嗰个数字系一直下跌， 系唔系？咁你呢一个咧，当然如果香港人即系当年睇呢一个嘅。167万嘅内地吓， 我嗰条数就嗰阵时冇人信噶啦， 究竟爆出嚟督出嚟就已经系督数啦。 嗰时最好笑嘅佢系抽呢个系嗰啲飞轮桶啊嘛， 冇 错，打机俾你笑到碌地啦，真系，唉，真系。 系咯，嗰阵时系呢个统计处处长喺立法会讲出呢样嘢嘅时候，真系笑到我哋真系， 笑到你真系乱。 即系你会见到咧，但系当时香港人好。支持过，因为对香港好嘛，唉，好咯，香港唔使六沉咯，唔使咁多人落嚟咯，啲人就谂唔到践踏法治嗰个危害同埋嗰个后遗症， 深远 系深远得多，所以香港人咧，我希望咧，真系唔好咁短视，唔好以为咧。即系佢嗰句，双非啊，唔使立例就可以咁样唔俾佢落嚟，咁 又唔俾身份证人哋咁样你讲咧， 即系好似。黄之锋着住黑衫，我爱香港就抬你走因为你系黑，你我睇你都系会掟嘢，睇你都系会嘈。 系 佢话明啊，黄之锋 阿小班有一日咧，我哋可能唔知点解着呢件咁嘅黑色嘅衫啊，白恤衫打条呔，我哋去参加呢个国星期仪式， 我哋 都俾请走喎。乜佢都话你黑色噶， 就啦、是， 就可能唔系黑色， 就 系 因 为 你 三个字啊 嘛。 哦，咁样 啊，又黑佢啊，你一系 咁我改 BBC 得唔得啊 ？BBC 咁喐我啊啊！ 拉打靶添啊 ！BBC， 你真系你咁讲嘢，你真系你而家咩啊？ 喂，咁 NBC 啊 ，NBC 得唔得？哎呀，真系 冇咪 C C 声啦，梁爱诗就得佢话，你摆个梁爱诗个名可能得。咁、所以咧嗱，听完梁爱诗跟住 Martin 点样批评佢之后咧，嗱、九点后我哋翻嚟咧就开一开嘅题就系呢个黑名单同埋国民教育呢个问题，同样都系。特区政府唔依法律行事，中意拉边个就拉边个，中意抬边个走就抬边个走。就算黄之锋话明星期嗰一分钟系唔会即系、就是、搞事都好，佢都唔信你，系要锁，系要拉，系要塌。咁呢、這个呢、這个特区政府系乜嘢嘅政府咧？ 嗱，寻日啦，呢个系张志刚喺呢个城市论坛都出丑嘅，佢话：诶、欸，你主持人梗系咁样啦，即刻俾人话，喂，唔系，我见到有人喐我。扰乱我先请佢走啫嘛，系嘛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九点，而家由陈宇谦报道新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张建宗喺报章撰文话，长者生活津贴建议志在扶贫，社会上有声音反对申报人士入息同埋资产审查，但如果所有年满65岁嘅申请人不设入息同埋资产申报，每年额外嘅开支会增加至136亿元，随住人口急剧老化，日后经济开支增长唔将会远超呢个嘅数额。新津贴如果唔完全考虑长者嘅经济状况，将无可避免带嚟沉重同埋深远嘅财政影响。咁佢又话，最新嘅人口推算显示，20年之内本港65岁或以上嘅长者人口会由目前嘅唔够100万倍增至216万，人口老化对福利及医疗嘅系统构成重大嘅挑战。广西发生涉及港人家庭的车祸，四名港人两死两伤，丧生的包括揸车的父亲和儿子，而妈妈和女儿就受伤，目前情况稳定。事发在昨日清晨五点几，姓叶的香港人揸车载住六名家人驶至灵都县济广高速鹰潭瑞金段的时候，和前面的一架重型挂接车相撞。特区驻粤办已经派出两名的人员到当地协助，并即时透过入境处联络港人的家属，继续积极跟进事件，和家属保持联络，提供一切可行的协助。占领中环人士连续第二晚试图翻汇丰中环总行的楼下，保安员将部分进入银行范围的人士移离的时候，一名56岁的保安员被人从后拉跌在地下，他的颈、腰和手部都受伤，送往玛丽医院治理。警方以涉嫌普通袭击罪拘捕一名28岁的男子，他获准保释候查，下个月初向警方报到。事件中亦有另外一名的28岁女子和一名22岁的男子报称受伤送院。汇丰发表声明，表示会就事件提出诉讼，并计划今日向高等法院申请阻止占领人士重返银行物业的范围。声明又说，总行大厦地面广场是汇丰的私人物业，汇丰会采取必要的法律行动移走占领的人士，而有需要的时候亦会使用适当的武力。体育消息，西班牙甲组足球联赛上演国家打比战，皇马作客逼和巴塞2-2，斯朗同美斯各自包办球队中的两个入波。意大利甲组联赛方面，米兰士的打比，国米凭森美尔开波三分钟头槌破网，赢 AC 米兰1-0。英超方面，曼联作客纽卡素，凭伊云斯、艾夫兰以及其法利各建一功，赢3-0。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多云，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的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 77%。 以至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翻工时间去到早上嘅9:03，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睇翻港岛区，咪港岛告示打道过咧，车龙短翻少少，但系都去到呢个红十字会噶吓。另外东区走廊落红隧加埋落中环咧，龙尾就维园落桥位噶。咁啊睇埋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两边继续车多，管道口大家都要间风啊吓。西区方面啊，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方向，嘿，再创高峰啊！现时去到中山纪念公园，乜影响到西隧嗰边向中环咧出口位都比较车多啲噶。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现时爱民村，另外加士居道过咧，去到呢个理工大学地盘嘅。咁睇埋渡船街天桥向翻红磡啦，龙尾就果栏。咁至于加士居道向油麻地，加埋呢个启德隧道过咧，一齐拍住去到排队啊！排队边咧？排队佛光街咁远噶吓。咁新界区狮隧出九龙世界花园，另外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咧，现时去到小沥源噶。唉、哎，香港人啊真系好中意理发噶吓，你睇睇啲非法宝开到通街通巷就知啦。嗱，有人啊喜欢长头发，小弟就喜欢短发啦，有人就鍾意染发，有啲人就满头白发，欸，各位仲好鍾意色发添啊，我明白有啲嘢真係要阿爺讲清讲错吓嘛，但係咁啊唔好乜都色啲得㗎，仲要跨过正常嘅部分唔啱唔好睇㗎嘛，嗱得人去染下发，係啦染发下佢啦，或者梳下发都唔错啊，好揸緊车各位请緊记，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开心快活人父母教室， 我其实有个 B B 咧，想同佢考啲九龙塘啲学校啦。 有冇面试问啲颜色嗰啲问题咧？ 千祈唔好带自己最心爱嘅玩具，点样去攞玩具玩？咁其实就睇家长嘛，你都叫佢唔到。 梁继章、李丽瑞约嚟苗成长教室 Infinity Learning 嘅课程总监 Michelle 吴，为你嘅小朋友做好幼稚园面试准备。 留意每个月第二个星期五下昼3:00-4:00 ，DBC 二台数码大家台，开心快活人 父母教室环节。是由苗成长教室 Infinity Learning 特约赞助播出。 欧债危机缠绕不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意兴阑珊，亚洲股市可否一枝独秀？内地投资气氛是否可以维持？香港股民应如何自处？可否洞察先机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股市交易日嘅 DBC 股市直击，逢星期三上昼10:00到下昼1:00节目内推出市场脉搏环节，请嚟各大公司投资总监帮你及早做好投资准备。 市场脉搏机稳健嘅新邦证券特约赞助播出。 你立广告 顶住条数， 我哋 DBC 无以为报， 坚持继续 push show。 D 一百民声起义分类广告，靠晒你哋啦！ 撑 DBC 支持大班及各位主持，加油啊！陈女士、 卢徐英女士、祝可峰、永恩白头到老，100%支持 DBC。 祝 Sugar、Charles、Chris 9月20日生日快乐 ，Sibel and Ricky。 Nancy 话：乘风破浪，勇往直前，广播精英尽在 DBC。 马鞍山 Rocky 支持 DBC， 继续为我减压，愿柜台上下及听众安康。 陆慧玲支持 DBC 所有员工，支持郑大班、何国辉、黎执粉、何海婷、梁继章。 Timmy 100%支持 DBC， 100%支持反对国民教育。 找上门补习导师，即打8226-7679，杰斯教育城帮到你。 信发名茶有零售有批发，电话26795028，苏屋村球场对面。 简性电池都可以充电，不信请到新高登电脑场160铺查询啊。 绿能量简性电池充电器，环保又悭钱，新高登电脑广场160铺有售。 陈女士话：撑 DBC 支持大班及各位主持，加油！ 卢女士祝可峰、永恩白头到老，100%支持 DBC， 100%一呼百应 ，DBC 继续打拼。 D 一百民声起义广告热线22971818， 登入 DBC Facebook 专业浏览详情，下载表格， 或者去深水埗同鲗鱼涌 IU Radio 数码收音机专门店索取表格。 18181呼百应 ，DBC 继续打拼。 新界东北发展区彻头彻尾是深圳香港同城化计划的一部分， 但是就被包装为解决香港人居住需要的新市镇。咁一场保卫香港高度自治、反对割地卖港的抗争就如火如荼咁蔓延啦。不过向来主张中港融合的特首梁振英在商台访问里面就驳斥割地卖港的指控， 无稽之谈。新界东北的发展计划呢，不是刚刚出现的，而在08和12年在立法会的发展委员会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也都从来没有人提出呢说我们发展新界东北呢就会造成对不对各地卖港啊，甚至乎有人说赤化等等的问题。 梁振英从师故忌，将所有有争议的政策都推给前朝政府，就不是自己的问题，都可算是他惯用伎俩。前立法会主席范徐丽泰日前对梁振英的一番评语，如今仍然都用得着。 如果认为上届的政府做得不啱的，那你就改变他的政策，你也有权这做，但是不能够说你这些是上届的，好像跟自己无关，因为没办法的，你处理得好，市民对你的印象就即刻有机会升，所以危机呢虽则是有危机，但亦都是有机会表演你的才能。如果你自己没有才能的，那就不要怪人家啦，没有才能又怎治香港呢？ 我要在工作上越做越好， 我要争取更多机会表现自己， 我要讲得又写得， 那我们就要学好英文，不断增值才得啦。 对啊，无论做哪一行，很多时都要用到英文，当然要积极学好它啦。 英语增值，事业出色。 职业英语运动网址是 www.english.gov.hk。 我强调呢个是一个简单的申报，我哋唔系查家宅。 行政长官执行基本法碰到困难，系向国务院提交报告，由国务院提请人大常委会作出法律解释。 俾人列咗黑名单睇波嘅人，去到某啲地方咧就唔准你入场。你一搞起上嚟，后果可以好大件事嘅。 学民思潮就系一个学生嘅组织，点解我哋被政府列为黑名单呢？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家富、林毓华。 苹果日报评论话，政客、政治人物推卸责任，将自己的失误怪罪他人或者前人头上，并不是新鲜事。只不过冇人会好似梁振英咁无耻，为求脱身卸责，将乜嘢问题都推到他人头上嘅啫。苹果认为梁振英嘅做法讲法，不但显示佢不懂政治、不懂问责，更加反映佢不知悔改嘅同埋反思。若果佢唔好好咁去改变态度，多了解自己嘅过失同问题，佢未来几年只会碰更多钉，民望只会跌入谷底，难以翻身嘅。可以讲，梁振英接过的虽然不至于是埃及妖后的嫁妆，但是也都绝对不是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若果不是前朝政府留低巨额储备和盈余，梁振英又哪里有本钱一时花几十亿去增加长者生活津贴，一时又花20亿在各区行人天桥大建电梯呢？他在抱怨前朝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人家留下来的好处呢？上任特首曾荫权中途接替董建华的时候，同样是继续任用不少前朝官员，沿用部分行之有效的政策，只是在已有基础上作修改改革。更重要的是，有很多规章制度体制其实是重要的政治资产，应该代代相传维护，不应该因为改朝换代而否定打倒。例如说中立专业的公务员体系，梁振英说自己受困于旧棋局，说自己只能够下人家未下完的棋局，是想将一切推倒重来，是要全盘否定多年行之有效的制度政策吗？上任特首曾荫权先生以及他的政府当然有不少失误，但是7月1号梁振英上台，他根本是不必要为上任政府的诚信问题负责。只可惜梁振英和他的班子丑闻争议不断，问题更加严重，单是他自己的僭建问题已经搞到不清不楚，诚信受损， 而各位发展局局长陈茂波其身不正，经营劏房和意图搞赖，同样失尽民心。另外楼价不断飙升，梁振英又束手无策，中联办肆意插手港事，他就视若无睹，强推国教不肯撤回，更加伤尽市民、家长、教师、学生的心，更加是与民为敌。这一切一切过失，不是梁振英民望几个月间大插水的真正原因吗？不好好检讨本身的问题，只想诿过于人的话，肯定会错上加错，催生一个又一个政治危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 想仔仔女女平步青云入读名牌幼稚园，咁就要报读由苗成长教室 Infinity Learning 举办嘅幼稚园个别模拟面试及家长培训课程啦。由资深幼儿导师针对各个名校、专业教授面试礼仪，同你全方位分析面试题目。幼稚园个别模拟面试及家长培训课程将于十月初开班，仲唔快啲打3591-8801报名？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家富、林毓华。 9:15，网上有个留言要同你哋大家一起分享一下。佢话张志刚，你今日对住一个黄之锋，以后呢同梁振英将会面对嘅千千万个黄之锋。 嗯， 啊，好啊，呢句啊 ，like 句啊。 我自己觉得呢，张志刚呢类身为呢一个嘅行政会议成员，你见到其实过去嘅即係特区政府或者港英年代嘅行政局嘅成员呢，好少不断咁出嚟讲嘢嘅。因为呢，第一佢哋係要集体负责。如果你每个人讲得太多呢，你一定係有偏差。一有偏差呢，你点样集体负责呢？係咪你即係所以我觉得呢，唔该嗰啲 新晋责，喂，仲有保密噶嘛，系嘛？ 系啦，仲有保密。唔该，嗰啲新晋行会成员，唔好以为出嚟讲得嘢多。你拿住嘅系你嘅公权力，你系一个权力嘅核心，你有保密嘅负责制，甚至你有集体嘅负责制。中意讲嘢呢，你最好就唔好做行政会议成员啊，系嘛？你咪出嚟得闲，好似头先阿马田叫阿梁爱诗辞职。啊！你有你嘅自由发言权，但系你喺呢个岗位上边乱咁噏嘢咧，系好得人惊。 唉，佢哋自以为喺报章上面有一个专栏嘅位置，吓、又喺度说三道四。 啊、所以咧，我觉得嗱，张志刚同黄之锋琴日喺城市论坛咧，俾人嘅感觉就好似又系再一次大虾势，好似当日嗰个老师啊，吓拍台，哇，成个好似江青当年咁，你知喺网上面咧有张。嗰日嗰位老师同江青嗰啲面容、拍台、手势，哇！相比之下，个样又似江青，手势又似江青，说话又似江青，哇！而家又到张志刚，嗱呢一种嘅讲法咧，我希望张志刚咧唔好，即系以言入罪已经唔啱啊！哇！你估佢可能会呢、這个？又有呢一个嘅做一啲嘅示威，而令到呢个庄严嘅升旗礼有呢一个嘅影响，你就拉佢。喂，大佬冇搞错，你就又听一下佢两个点样吓、啊、大虾细啦。 举例嚟讲，你去有啲俾人哋列咗黑名单嘅睇波嘅人，去到弯嘅地方咧就唔准你入场。 即系学问， 你未搞事我都唔准你入场，因为你一搞起上嚟，我后边嗰个后果可以好大件事嘅。 你用呢一个比喻去比喻学问思潮，我都系绝对唔肯食。学问思潮只系一个学生嘅组织，点解我哋要比喻为我哋被政府列为黑名单呢？ 嗱。 比喻不伦， 佢用呢个比喻咧，唉，我同我哋啊出边啊阿辉哥咁中意睇波嘅人咧，就可以 系 即系一一反驳佢。呢啲黑名单咧，即系喺外国睇波啊，德国啲球迷啊，英国嗰啲醉酒嘅球迷， 系 佢系有前科，兼且系 有刑事嗰个 检 控过噶嘛， 刑事检控过， 定咗罪添， 同埋咧，佢哋真系喐起上嚟咧。 真係用好多好武力而令到周围嘅观众係会有人身安全嘅影响。 嗯。 你一班十几岁嘅黄之锋之流冇刀冇枪只係得把口、嗯、一件衫、 嗯。 就入到去你喂大佬你都可以睇到佢嘅袋有啲乜嘢啦如果佢驚掟鸡蛋掟香蕉係咪同埋呀我哋要记住香港系一个法治之区。香港系专要我哋其中嘅核心价值就系言论嘅自由嘅空间。我哋系要尽量喺个空间里面令到大家有一个发挥嘅机会。而唔系佢未讲你就拉佢。咁样系其实相当困难。我自己希望呢即系张志刚之流我唔该你作为行政会议成员你都要尊重我哋嘅法纪唔好令到我哋喺国民教育呢个问题希望发声嘅年青人呢係受到阻碍受到窒碍。嗱家长关注组召集人陈释之呢而家就喺我哋电话嘅旁边。早晨啊陈释之。 早晨早晨。 喂你好你好早晨阻你今朝啦。 你觉得今日嗰个系推广个德育及国民教育科啊开展啊，都系啦。咁嗰、个委员会会倾啲咩咧？会唔会真系系真系会话将呢个系失效改为真系撤回咧？嗬？ 佢哋讲咗今日嗰个动议系讲呢件事嘅、哦， 系 啊，即系讲到明今日系讨论，即系会唔会撤回嗰个课程指引？所以点解我哋就会觉得今日系好关键嘅日子咯？ 嗱、我自己咧就。比较悲观啊，陈释之、 哦， 我觉得咧，胡鸿勇已经做咗多咗委员会里边期望佢做嘅嘢，但其中有一位即系资助小学校长主席阿梁少棠咧，上次已经讲咗啦，佢形容上次阿胡鸿勇讲话失效呢一类咁样嘅言论，好似刮咗自己两巴掌咁。吓、佢甚至佢可能人哋会估计佢喂你会唔会啊离场抗议噶、今日咁啊，即系你会见到其实呢个委员会内部咧有多保皇嘅建制，根本就对胡鸿旭上次出嚟嗰种发言咧系会有不满，所以我觉得咧梁振英政府佢已经觉得上次咁样讲咧就已经等同好似冇咗国民教育科一样。所以我希望你哋再讲讲嗱，你哋就话期望10月17号当叶建源嗰个撤科同埋叫啊局长啊吴德殿下台呢一个嘅动议辩论呢你哋就呼吁群众再去到政府总部喺公民广场。你哋估计当日嘅出席嘅人同埋你觉得呢一个动议辩论通过机会你有多大信心？ 其实头先你提到委员会入面有啲意见声音啦即係有一啲唔支持胡鸿勇女士嗰啲声音啦咁我又觉得一个委员会有唔同声音系好正常嘅好合理嘅、即係冇理由成个委员会系同一种声音嘅咁但係睇即係都系要相信嗰个机制呢就系话究竟边一个声音大啲啦咁如果你话梁少棠校长同埋另一位委员邓飞呢咁佢都公然出过嚟话係唔即係唔支持呢一个讲法咁但係其余嘅委员会成员係未出声嘅咁会唔会佢哋占大多数呢即係支持胡女士嘅係占大多数咁依然呢件事係可以通过嘅咁所以就唔会话因为一两个成员佢反对而就真係将件事即係发展到好似傾唔埋啦咁因为其实都好尴尬嘅即係主席已经讲咗係失效即係主席有佢嘅睇法啦咁但係其余嘅成员又原来唔傾唔掂嘅咁我諗个委员会成个即係俾人一个印象都比较差囉。 成个委员会应该解散㗎喇我觉得係你竟然讲失效仲展开乜鬼嘢真係。 嗱不过我想请教陈释之。你因为公众上面呢对于国民教育科同埋呢个教育科嘅指引呢、这个撤回即等于失效等等呢你哋倾向呢譬如家长关注组嘅睇法呢你哋倾向觉得係正如好似叶建源呢个动议辩论咁係要撤回整个嘅教育呢个科目啊 重新 而唔系淨係指引咁简单。咁但係如果今天个委员会嚟话呢个指引取消啦就但係个教育科系仍然存在 咁你哋收唔收货呢？ 嗱，其实佢特首九月八号讲过，嗰科已经唔系独立成科，点、样开展又系校本自决咧？其实已经唔系真系一个正常嘅一定要收嘅一科嚟噶啦。咁而家我哋想佢撤回埋嗰个课程指引咧，系话唔可以对学校有任何约束力咯。已经唔系一个正式嘅官方文件，系等学校可以跟嘅。因为大家都知呢个课程指引，大家即系讲咗几个月，系知道佢有问题噶嘛。咁所以我哋唔希望学校系可以，即系或者教育局用任何嘅方法手段去迫使或者利诱学校根据呢一个指引去开科咯。咁所以即系其实嗰科本身已经唔系一科独立成科嘅科目嚟噶啦。 系。 咁更加好嘅咧，就系连呢一个有问题嘅指引都拎走埋咧。咁就真係可以做到校本自決啦。譬如話學校真係想開公民教育甚至國民教育入去嘅，咁係學校自己去揾教材，自己先生幾個傾計有乜嘢標準去做囉。即係就已經冇咗嗰種情感引導啊，嗰種做法囉。 但係冇咗指引唔表示學校如果真係落力去做嘅時候，佢都可以係用洗腦嘅方式㗎噃。 其实呢个呢就真係管唔到啦。咁讲真，大家都明白香港好多外国学校一路都做緊呢一路教育㗎啦。咁所以呢啲我哋又唔会话去到你做我哋唔俾，我哋唔应该咁样嘅。其实即係相信学教育系多元嘅。 即係话其实系留待俾家长去选择佢嘅儿女入边间学校咯， 冇错。最紧要学校讲明讲清楚，你系会点教学生嘅。咁我哋做家长拣学校嘅时候，听得清清楚楚，你都仲去拣嘅，其实就系个人选择嚟噶啦。即系你觉得咁样嘅教育系适合自己嘅仔女嘅，咁你咪去咯。 即系换言之，家长关注咗你哋嘅立场就系咧，如果呢个指引系撤回。就算呢个学科已经唔系独立成科，亦都唔系教育局硬性规定一定要开咧，其实你哋已经收货啦，可唔可以咁讲咧？ 就令到呢份指引亦都唔系一份 有约束力嘅指引， 影响力有法定地位嘅指引，咁咧就已经够啦。 好， 你系针对系所有嘅指引咧，定系只系针对个中国模式嗰个指引咧？ 中国模式唔系指引嚟嘅，中国模式系教材嚟嘅。 有人话手册因为教材，我啲搞到乱晒龙啦，真系啊！ 我明啊，一般人其实都唔系好睇得好清楚。中国模式咧就系教育局咧俾咗千几万去发展嘅一个教材嚟嘅。咁佢而家又话划清界线，即系话将千几万抌咗落海。 即系我哋间母校啊，谂法 冇系啦，唔关我事嘅。 咁样嘅中国当代研究所啊，大佬。喂，咁啊， 教授 啦，陈积之啊，咁我想问下10月17号啦，嗰、那个具体即係你哋希望能够再对呢一个政府总部嚟去支援啊叶建源嗰个动议辩论呢，你哋点样去做一个宣传同埋要求，希望即係你哋梗係希望越多人喺出面再次能够发挥到即係市民嘅能量啦，系咪呀？ 嗱，我哋最希望就嗰一人唔使做嘢添啦。即系如果佢今日已经完全解决咗个问题咧，其实大家不如休养生息啦。我就最想系咁样个结果吓。倘若真系今日发展到个情况系，我哋觉得都好过分，即系点解讲咗咁耐，依然都仲系要咁咧吓？ 命运不灵啦 吓，命运不灵啦，咁咧就10月17号啦，咁啊叶议员咧就去动议嗰个撤科同埋撤个课程指引同埋阿吴克俭下台啦。 会唔会大清早就呼吁啲人去围佢咧吓？ 唔会啦，因为嗰日系星期三咧，又要翻工翻学， 系 咁咧就 攞班先啦 吓。希望都系四五点等啲学生放学啦，咁跟住到六七点啲大人又放工啦，咁就去集结咯。咁但系详情咧，其实我哋都未倾嘅，因为等，因为仲有九日，咁所以咧就等埋今日嗰个会开成点先咯。 通常咧就呢啲动议辩论咧就大概第一个动议辩论咧就会大概一两点开始啦。咁我唔知呢个排喺第几个辩论啦。咁啊，如果系第二个辩论咧，可以系搞到好夜嘅。咁所以放工放学咧都可以去立法会门外同埋政府总部去支援。 仲嚟得及啊？ 不过我想问一下陈律师，仲有少少时间，就系对于吴克俭下台 你觉得佢作为呢、這个即系局长咧，即系佢系咪应该即系你都唉，你都唔该你啦，佢都冇咁嘅能力，冇咁嘅能量，亦都冇咁嘅资格再做局长咧？ 其实如果今次佢可以果断啲，即系能够统领好佢嘅教育局咧，能够有一个统一嘅睇法吓，唔好话突然有个别嘅官员喺度从中作梗嘅，佢、能够即系号令天下吓、就接受呢、這个委员会嘅建议，真系能够做到嗰、那个切磋咧，咁、其实我觉得又俾啲机会佢咯。 即系你觉得如果今天，即系你今日，正如你头你都讲过好多次啦，呢一两日你话呢次系佢最后一次博取掌声嘅机会，即系如果佢今次，但系咁吴克俭咧，其实基本上佢好似系梁振英嘅棋子多啲啫，吓你佢嘅能力上能唔能够即系做到教育局日后发挥到即系香港我哋做好嘅教育嘅政策呢个局长咧，佢嘅能力确实系受到质疑咯，系咪咁讲咧？ 佢系有啲暂时我哋睇唔到佢有啲乜嘢 系咯 实质嘅嘢做过 咁啊，当然佢一上场就整单咁嘢，就已经知道佢嘅能力系应该好有限。咁系咪应该要换一换人嚟去即系试一试，而唔系再系佢咁样咧咁冇信心嘅眼神系嘛，同埋咁冇能力嘅一个推行政策嘅工作咯。喂，好啦，喂，多谢你啊，陈积之，希望10月17号或者希望学你话。斋住好就唔使啦，睇下今日晏昼点开会啦，系咪啊？ 不过副啊，仲有啲要留意嘅。有啲人话咧，六四只不过历史长中嘅咩沙沙石石。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9:30，而家由陈宇谦报道新闻。在南丫岛撞船遇难的9岁女童徐海莹，她生前就读的红磡湾码头涌官立小学校门外张贴通告，不通知家长不幸的事件。教育局已经派出心理学家提供支援，又安排班主任为有需要的同学辅导。曾经同死者同班的同学认为她为人亲切友善，有很多朋友对她的遭遇感到难过，希望她的家人要振作。怀疑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沙特阿拉伯4岁男童，病毒测试初步呈阴性反应，但对猪流感病毒就呈阳性反应。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高永文在港台节目透露有关男童的最新病情。他说猪流感在2009年大爆发之后，在很多地方形成风土病，当局会密切注意基因会不会改变令致病性提高，政府会做好风险评估，不会放松戒备。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张建宗在报章撰文指，长者生活津贴建议是志在扶贫，社会上有很多声音反对资产审查，但如果所有年满65岁的申请人都不设资产审查，每年额外开支会增加至136亿元，随着人口急剧老化，日后经常开支增长将会远超过这个数字。新津贴如果不完全考虑长者的经济状况，将会无可避免带来深远和沉重的财政影响。张建宗又说，最新人口推算显示，20年之内本港65岁或以上的长者人口会由目前的不够100万倍增至216万，人口老化对福利及医疗的系统构成重大的挑战。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多云，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的偏东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 73%。 以至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早晨，早晨啊！翻工时间唔经唔过去到早上嘅9:32啊，咁啊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好，睇翻港岛区先吓，咁港岛告示打到改车龙短翻好多啦吓，咁只有去到湾仔运动场啫。另外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落湾仔两边都车多管道口，咁啊暂时未需要拣封字嘅。西区方面啊，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啊交易广场嘅，走去九龙区睇睇，咁啊公主道过海现时去到差唔到桥面啊。另外加士居道过海理工大学地盘嗰边。

学民思潮只是一个学生的组织，为什么我们被政府列为黑名单呢？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家富、林毓华。 好，38分。头先咧，我系讲紧咧，就话除咗咧系要留意住呢啲咁样嘅系洗脑教育之外咧，仲要唔好忘记咧，就系咧啊，居然有啲系政务官吓、教育局嘅常任秘书长啊，谢灵结晶咧，佢讲过噶，啊六四啊。呢啲历史长河中嘅沙沙石石， 系 呢啲沙石真系要清除，真系要啊！ 老呢啲沙沙石石，咪真系即系任何一啲高官想平步青云，就梗系希望将呢啲沙沙石石啊喺佢前面啊踢走，然后希望继续向北看。唉，呢啲咪香港人嘅悲哀嚟啦嘛！今日咧，所以我哋一开始讲咗梁爱诗嘅浅踏。呢、一个嘅法律吓，作为一个法律界人士，作为一个基本法委员会嘅副主任，跟住我哋讲下张志刚嘅黑名单论，以及啊国民教育科警嘅指引，会唔会呢一个嘅撤回？嗱，呢几个课题咧，好多听众想同我哋一齐倾嘅，林伯，我哋听电话啦，好嘛？ 好啊， 黄生，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啊，郑家富， 系你好，你想讲倾乜嘢？ 琴日咧，我就有睇下城市论坛啊，张志刚讲嘢嘅， 系。 佢讲嘅言论咧，其实真系好得人惊嘅。 有冇掟烂嘅电视啊？ 我唔带咁多钱咁俾钱买嘅。 嗱咁啊系， 千祈唔好。 O K。 嗱，因为佢嘅言论好明显就反映咗咧，就政府佢一个神秘嘅官例守则系大过我哋香港嘅法例。 系、冇错。 咁第二个元素咧，就系话喂，即系佢用感觉去执法。而執法嗰時咧，嗰班執法人員咧，佢就唔話俾你聽，佢係執法人員嚟嘅。 係啦，兩個問題啊。 扮鬼扮馬嘅。咁就第三咧，張志剛講嘅嘢，其實佢話俾我聽咧，其實香港係人治嘅，執法人員做嘅嘢咧，係唔需要法律基礎嘅。 係 啊，我諗呢樣嘢咧，其實我係聽到之後咧，好驚，因為佢行政會議成員。 係。阿黄生啊，你讲得啱啊！其实最得人惊就话、我谂你会搞事，咁、我哋香港700,000人，可唔可以话我谂你梁振英会搞衰香港啊？睇呢个礼宾府喺呢个特首办抬你走啊，掟你出公海啊！ 另一部最惊嗰样嘢唔系咁样啊，最惊嗰样嘢就系嗰班明明系一班警务人员，佢话自己唔系警务人员，佢抬人走。好彩阿资峰嗰班小朋友或者嗰啲参与者系冇反抗，有反抗随时俾人拉入警噶。 系，唔系第一，你讲得啱，即系佢冇用一个明文，究竟乜嘢事佢犯咗乜嘢法，你冇以人治去谂佢。第二，你竟然执法嗰啲人咧都唔敢表明自己嘅身份，呢、這个先系令到我哋香港个核心价值被人践踏嘅恐怖啊嘛。系嘛，黄生？ 系啊，我谂咧，阿郑家富你作为律师咧，应该真系帮佢哋咧，即系正如阿张志刚所讲，去喐嗰几个咧， 好 冇表露身份。 我会联络下呢个学民思潮，睇下佢哋想唔想咁做啦。我觉得咧，真系既然你张志刚都咁样讲咯，咁我哋咪试下究竟睇下，究竟你用乜嘢嘅法则、乜嘢嘅守则，究竟佢破坏咗啲乜嘢？系咪以后着住黑衫 ，I love Hong Kong 就唔俾入咧？黑咩名单咧？佢哋过去犯嘅咩法咧？话多谢你，黄生。跟住到阿文， 之峰佢讲得几好噶，就话咧喂，示威都好庄严噶，可以 系。系咯，阿文你好，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 系。 我就觉得好，香港市民咧，俾呢个现任政府咧就搞到好困惑嘅。 系， 我惊我哋而家身处呢个地方，仲系咪香港咧？ 系啊， 即系有多事情咧，就有法不依。即系有啲人咧犯咗法啦，即系。走后架仔啦，咁啊冇事，反而咧就冇法理根据咧，咁或者着黑衫啊，咁甚至乎会唔会我哋着咗友情风褛啲 B C 都会拉咧？ 系啊， 吓咁我觉得而家我着友情风褛啲 B C 行出街咧，其实好检点嘅，即系我哋咧即系有啲人识分我哋系咪即系真系职员咧，咁我哋咧做嘅嘢咧。 就即係唔想影響 DPS 聲譽嘅，我哋做嘅嘢真係呢行為好檢點，即係唔想破壞 DPS 名聲嘅、 嗯、 但係所以我希望而家公職人員應該要就操守就要檢點啲，咁、 嗯、 我就覺得呢，如果香港政府呢就係咁唔跟法理去做成呢，話鍾意拉邊個拉邊個，喔、哦、即係著黑色衫嘅，著友情風褸 DPS 嘅，啊呢兩幫都係、 嗯、 都係麻煩友啦。 阿文啊，即係你提出兩個觀點呢係值得大家都要反思。第一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他的角色的。即是你做什么角色，你着住件 DB 收的衣服，你在政府有个官衔，你在行政会议是一个成员，你讲些什么呢就是代表了你的身份、 嗯。 你就要做好你自己，就不要影响你背后身份的团体的工作。第二呢就是基本上就是我们每一个人，你即是你见到梁振英的僭建，陈茂波的劏房、啊、全部是跟法律是扯得上，我们觉得加埋他最近酒后驾驶，喂这班人就可以无法无天咁嘅。跟着梁爱诗讲埋啲嘢呢完全唔系根据基本法嘅。跟住就凌驾緊我哋香港人嘅公众利益嘅。佢哋冇事，但係嗰班后生仔最近 I love Hong Kong 嘅 T 恤俾你抬走。对唔住啊。 系冇事，香港最有价就 ICAC 嘛，但出水我话最惊就 ICAC， 系 就调翻转嘅。我哋香港最珍贵嘅嘢，佢就觉得咧啊，就千祈唔好有。 系啊，嗰啲叫都叫系障碍嚟，嗰啲系 香港 系 啊，所以香港市民真系咧，唔好话睇佢两行鼻水就。或者嗰兩行鼻水真係邊度收埋整出嚟嘅，真係唔好睇清楚，你睇事實嘅真面目。 阿文啊，最慘， 香港市民真係要， 你講得啱，即係頭先 我 雖然係 冇咗 DBC， 香港市民真係咧唔知道邊樣係是誰是誰非啊？ 係啊，冇錯，即係你會覺得咧，阿文嘅觀點咧就係而家是非黑白嘅不分同埋扭曲咧。已经去到一个，究竟我哋谂下，究竟呢个系咪仲系香港嚟？ 系啊，连啲系政治中嘅公务员咧，有个角色喺度吓。好， 好多谢你啊， 各位听众，陈生，早晨，陈生， 喂，早晨啊，两位， 系到你啊，陈生， 到我啦， 系系啊， 系嗱，其实咧，我就咁睇嘅，嗱，11号嗰日咧，咁其实咁啱又开，即系开正嗰饭就有个灾难啦， 系系， 咁啊都。报纸啊嗰啲全部都 focus 喺个灾难度，都冇点样去报道呢件事咧。其实我都比较即系对呢件事都比较愤怒嘅。 嗯。 因为咧，我举出一个观点啦。 嗯。 咁国民教育咧，而家就讲紧升旗要感动啊， 嗯、 要甚至乎要眼泛泪光咁样。 嗯。 咁我睇到班学生咧着住黑色衫咧，其实佢哋啲小朋友想去睇下升旗，几咁庄严。佢可能都想刻意模仿下。梁振英先生嗰兩行鼻涕，或者眼泛淚光咁，喂，你俾個機會佢睇升國旗噶嘛？喂，佢都係想， 佢都想學習啫嚇， 唔係教育噶嘛？佢想學習下，喂，睇下係咪佢諗嗰套同你哋講嗰套係咪一致啊嘛？喂，你唔俾機會佢喎，而家嗱，何況而家政府埋伏咗咁多嘅資科啊，什麼特工啊，嚇、飛虎隊啊嗰啲埋伏曬喺嗰度。喂，佢哋手無寸鐵㗎，你使乜嘢？佢未人做任何嘢之前，你已經係嚇真係抬佢走咧？ 睇嚟咧，佢哋係對個優秀嘅警務人嘅能力咧，係即係冇信心嘅啫嚇。 你啲咁優秀嘅警務人員，唔通控制唔到場面？喂，咁我就質疑啦，大佬。喂，如果佢哋手無寸鐵，你都驚成咁嘅？喂，喺旺角啊、油麻地啊嗰啲揸住西瓜刀嗰啲，咁你咪要吓揾美国嗰啲特工嚟帮手？ 系，阿陈生， 唔使噶系嘛？ 我自己睇咧，即系同意你嘅观点之余咧，亦都要即系同张志刚之流同埋特区政府讲，香港嘅其中一个核心价值咧，就系要尊重所有人嘅意见，特别系一啲。啊！你被認為可能係少數意見，喺升旗禮裏面咧，可能有啲少數意見覺得我係要對呢個國家或呢個政府咧有啲不滿，我要宣泄。當然，我哋係要莊嚴嘅。如果呢班人做一啲嘅行為係令到大眾都覺得你唔尊重呢一個咧，佢哋係有被 backfire 嘅，會被人哋批評。係 啦， 係 啦，冇錯啦，係 咪啊？ 冇錯啦。 但係佢都未做， 我就想 佢 出一樣嘢。我想佢出一樣嘢。佢做任何一个举动， 是有辱香港的，人哋會指責佢啦。咁我方你見唔見到電視機嘅畫面、新聞報道嘅情況？佢有做過任何嘢？ 乜都冇做過。 只係表達佢愛香港啫喎，佢愛香港都有錯。喂，你嗰啲民建聯嗰啲印卡片搞港獨嗰啲，咁係咪應該 俾個大字報 勳章佢？ 呢、這個引述嘅意思即係話咧，愛香港咧，佢都話我自己嗰班圍內建制派擦鞋仔愛香港就得，你哋呢啲著住愛香港就唔得。 你搞錯啦，你搞錯啦，鄭家富。 係點咧？ 佢哋係暗地裏搞港獨啊！ 哦， 你啊真係飛咗去第二度啊，冇留意啦。佢、印卡片啊， 哦、 印香港共和國啊，大佬。 香港共和國。好啦，多谢你呢个资讯，系不过陈生，所以咧，即系我哋即系究竟呢个特区政府咁样嘅践踏法律，咁样去将一班后生仔咁样抬走，其实相当恐怖。另外一位听众陈先生， 陈生你好， 喂，系早晨， 早晨到你啊， 早晨系， 哦，阿小班，阿林伯，早晨早晨，我觉得咧，张志刚咧，佢身为行政局。议员嘅成员咧，喺咁样公开场合讲呢啲系非常之严重嘅事嚟噶。我觉得大众有识之士咧都要口诛笔伐啦。我啱啱睇完《大秦帝国》啊，《商鞅变法》就报界啊，秦孝公啊，法不诛心啊，诛心非法事啊，罪行做咗出嚟先至可以判佢罪啦。咁人哋而家乜都冇做，你用你又估人哋？会有disturb 你嗰、个 party， 咁就去抬走咗人，咁 即系思想入罪添啊！随时我话俾你听啊， 冇错啦， 即系你谂下都唔得啊！ 系啊，佢嗰个以呢、這个足球流民俾入场嗰个比喻不伦嚟噶，人哋系可能啲球会唔俾有啲支持会员入场，可能系咧以前有犯过 有前科嘛， 有前科俾警察监控紧嘅人嚟噶嘛，点同啲学生啫？点同普通市民啫？佢直情系比喻不伦， 冇错。 如果仲照佢个逻辑啊，我怀疑佢张志刚明年有间公司将会填虚假嘅报税表，我依家要入佢公司查数，得 噶？佢可能以后就用呢啲嘢嚟去吓嚟、DBC 吓、大班，我怀疑你大班讲埋啲嘢，你会 人啫，你唔系公权力啊嘛？ 系咪就 系、 是？ 系咪先啦？佢依家呢个言论，我觉得咧系绝对系。 选 害香港法 治 精神， 好真系唔怪得咧。我哋网上人讲话咧，听到张志刚咁样讲话咧，等于好似23条已经立咗法啦， 已经立咗法啦，所以都唔需要立法 立罪入罪啊。 佢依家诛心，诛心论， 冇错。好啦，多谢你，陈生。好，跟住到纽约嘅黄先生，纽约嘅黄生，你好，晚安啊，你哋系啊。 我而家 系 啊，晚安 系。 黄生你好， 你要大声少少啊！阿黄先生， 听到， 听到， 你哋好，系啊， 系啦，有咩想发表？ 我想问阿富哥咧，究竟而家香港发生咗咩事咧？我想知道一下。 香港， 即系我讲完啦，即系以前我哋英国殖民地嗰阵时候，我哋点会有咁多呢啲嘢发生？究竟而家香港系咪即系真系会沦陷同埋冇前途咧？我想知道一下，即系冇前景啊！讲 其实。梁振英呢嗱阿黄生咁样啊我答你呢个问题我想用李刚喺海难事件之后俾人批评话系唔系中联办治港呢个问题。跟住呢嗰啲保皇党就闹话诶你班人呢我李刚关心一下香港又俾你闹。嗱而家个情况呢就系因为梁振英呢我自己嘅判断呢个人呢佢根本唔会再睇你香港人民嘅諗啊佢唔会諗你諗乜因为佢阿黄生啊你最紧要知道就係佢权力喺边度嚟啫权力就嚟自阿爺嚟自中央㗎嘛於是乎佢只会取悦中央你啲人民闹佢佢唔会听总而言之乜嘢都以中联办同埋北京议员为首跟住佢就五年后十年后佢就继续以佢而家建立返嚟嘅地位同关系继续搵水 就是咁簡單啫。 揾完水就五年後、十年後，佢就怕囉柚就翻英國。咁、哦、我哋香港咪變咗中國嘅一個城市，即係冇分別，全部都係洗曬腦咁樣。即係我想問一下，究竟咁如果將海，譬如我想問一下我哋我即係我以前有諗法係想、嗯、即係翻翻嚟香港定即係退休翻翻嚟香港，香港人嗰種。咁我想問而家咁嘅方法就係、是、即係要我哋有啲人有、嗯、即係海外嘅華人想。將來翻翻香港定居嘅，全部都唔可以翻嚟啦，即係咁解，即係將我哋嘅即係將我哋嘅理，即係以後我哋想有個 plan 翻嚟香港都冇辦法翻。 黃生可以嘅，只要你能夠能屈能伸得噶啦， 冇可能嘅事㗎。OK， 即係我同埋我想再講句咧，究竟而家連廉政公署、法律界、法官，佢哋都要咁樣去對香港，究竟係法？即係我真係 好多人驚啊！ 嗯，好恐怖，真系好恐怖， 好得人惊。所以咧，阿黄生，即系你 好难得，黄生，你哋冇隔岸观火嘅心情，即系而家仲系喺。 唔系，其 实 喺外国咧嘅香港人咧，佢有得比较嘅，明白？即系黄生，系啊，你有得比较。即系黄生当年，你去咗纽约几耐啊？黄生， 我去咗纽约诶，十七年咯， 十七年系啦，系十七年啊，更加系一个。即係過去你如果你喺1997年 已經走啊， 佢九五年走啦，即係九五年走，即係九七回歸之前嗰種嘅生活。 我走，因為我想同你最後一句，我之後就發現，因為咧我走咧，因為都係我爹哋怂恿我走，因為我爹哋就唔信共產黨，佢就猛覺得你九七前你快啲走啦，快啲走，我嚟嘅咋，係啊。 你有冇攬住你爹哋錫翻幾啖啊？ 我有，我最尊重我爹哋媽咪 啊！真係，佢呢個可能係對你一生可能一個好重要嘅決定。 勁啊！係啊！ 係好啦，多謝你啊，黃生， 多謝你。 係跟住到黃小姐， 黃小姐早晨，黃小姐。 兩位主持嚇，我哋咧嘅核心價值咧，香港核心價值咧就係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係我哋嗰個司法獨立。但是梁愛詩出來說了這番說話呢，是令到我們很憂心。 是啊。 究竟香港現在是處在什麼地位？我們香港政府應該怎樣去管治我們香港？但是我看到梁振英做了這100日的特首呢，他就什麼事無大小，雞毛蒜皮，他都要請示個中聯辦。最基本這個海難咁重要嘅问题，佢都仲要企喺李刚嘅后边，话要搵打捞船嚟。而家我哋系救人紧要过打捞只船上嚟，分分秒秒，即系每一分钟，我哋都系人命关天。我哋唔希望损失任何一个香港人嘅生命。但系梁振英就俾我哋睇得到，系请示中联办，中联办走出嚟说三道四，指手画脚。好啦，而家仲有一个梁爱诗。我想请问呢，袁国强呢，点解听到梁爱诗讲咗呢番说话，点解佢身为呢个系 律政司司长， 律政司司长点解佢唔出嚟去澄清？ 哇，大佬，佢系 佢 系 佢处喺咩地位？ 佢系特区政府梁爱诗下面嘅一隻鵪鶉嚟嘅，大佬，你 嗰個大師姐嚟嗰個 啊，第一係大師姐啦。雖然佢啊袁國強都係即係貴為資深大律師，不過呢啲問題梗係向中央馬首是瞻啦，大佬，我點敢駁阿梁愛詩啊？ 所以咧，而家有好多事故，就係包括梁振英，就呢個僭建啦，陈茂波 醉驾 醉驾啦，同埋亦都系僭建，佢点样去处理呢？而家佢出嚟讲嗰啲番说话，仲有佢哋呢个行政会议成员呢、這个张志刚走出嚟，叫嗰班学民思潮嘅小朋友 去告政府， 四岁去告政府， 系 佢有乜嘢咁嘅财力去告政府呢？有乜咁嘅能力呢？佢而家究竟系点？佢而家系咪挑战我哋香港市民呢？ 其实系一次又一次咁挑战紧。 明显地嘅钱大滚，头先你数出嚟嘅一系列嘅我哋嘅香港核心价值啊。 所以我哋香港市民而家要好清晰，要睇住佢呢个香港政府做紧啲乜嘢，佢个司法制度而家搞紧啲乜嘢。 好， 我哋一定要即刻出嚟。 多谢你，黄小姐，因为最后有一位加拿大院士嘅郑小姐， 郑小姐你好。 早晨， 系你我哋早晨，你哋晚安， 我哋就 食饭，系啦系啦。点啊？有咩想讲？ 好快讲一个， 好啊， 好啊。 就系、是、我喺依度一路都有追，即系有睇翻香港嘅新闻、 嗯， 有听柜台嘅节目。 多谢晒。 咁咧就 有冇洗你脑啊？ 冇，我可以去洗好多嘢，洗钱啊，洗嘢都 系。 anyway， 就我想讲。我喺接触咗好多依度啲加拿大嘅朋友，咁现阶段咧，好多人都喜欢翻大陆搵钱， 系 ，OK， 因为系一个商机，但系我同佢哋倾嘅咧，系冇人相信佢哋嘅制度， 系， 个个都系谂住啊，我赚钱我要去，但系冇人嗱，佢哋冇人讲一个信字，但系有好多人话，我坐飞机翻到香港。那個感覺是、舒服很多的、因為香港的制度源遠落來、是建立了一個信心 是 但是現在現個這個政府就是想一棍就打爛這個信心、是很危險的、因為他們、是向錢看、都會跟大陸做生意 是 但是他們覺得香港是一個城頭堡、 但系郑小姐要喺内地赚钱都唔容易嘅，有时见到啲商机啊，终于有时都系见财化水嘅，真系吓。 佢哋冇人有一个信心，佢哋冇讲到信字啊。即系诶赚到几多就几多，即系有得赚。 阿郑小姐，你带出两个问题，第一就系香，我哋希望我哋做人咧，作为呢一代嘅中国人或者香港人，希望真系唔好咁短视，净系谂住搵钱。咁、於是乎就即係共產黨乜嘢都係啱嘅，唉，唔想得罪佢、第二呢就係、如果繼續咁呢，香港都會變成第二個共產黨旗下嘅，從上海北京如果冇分別嘅話呢、香港都係會玩完嘅，咁、樣搵錢呢係冇，即係冇信心嘅，冇法 冇第冇明天嘅， 冇明天嘅，好嘛？喂，好多谢你啊，郑小姐，你加拿大打嚟，好啊，今日啊，林伯啊，第一天礼拜一晨早啊，同你做呢个风波，听日咧都继续有我同你啦。不过星期三系唔系咧，就要视乎睇下听日嘅发展如何。 我哋每日都系等住，都系不过咧有机会嘅，我哋一定做到最好。 冇错啦，好啦，今日系咁先，拜拜。 拜拜